都会进一步延迟。如果各国不能够共同压制病毒传播，疫苗的效用有限。谭德赛表示，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确保公平分配新冠疫苗，世界将会处于灾难性道德危机的边缘，呼吁国家已经接种的新冠疫苗数量和新型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接种的疫苗数量之间差距每日都在扩大。一些国家正是为年轻人和健康群组等低风险群组接种新冠疫苗，而其他国家的医疗工作者和长者等高危群体却无法接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逐渐渐转潮湿。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731点，升1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40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8.86，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币6.509，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38.69美元，卖出价是1,73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时间嚟到早上6:09嘅时间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出边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咁啊喺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嚟到2021年嘅3月23号，咁啊星期二嘅早上，继续有白元乐喺度陪住你哋，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总是不会知道将来的事情，人总是不会可以预测得到未来的事情又会怎样去到发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又会演变成怎样，自己的命运，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不可以完成，原来全部我们都可能不知道的。唯一一样可以知道的，就是我们应该尽量去到把握自己的光阴，将我哋现有打算嘅计划尽量做到最好。虽然唔系每一个人都能够咧可以将自己想做嘅事情完完全全做晒佢，做一个自己心入边都觉得非常非常之成功嘅人。咁但系我哋可以尽我哋自己嘅力量，唔好浪费一分一秒去完成自己嘅计划。今天的你会不会提醒自己需要打起精神，自己很多事情都还未做得到的，不如把握时间珍惜光阴。每个人都有的只是光辉岁月，你会怎样写出属于自己人生的故事呢？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纷纷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够自由。 谁又能做到？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今日嘅天气咧，虽然就冇寻日朝头早咧就系咁清凉，不过咧都仲系18度噶。可能早上嘅时候咧，觉得啲风咧都会凉咗少少啊。咁啊，各位听众起身嘅时候咧，都要咧就系着翻件衫，千祈就唔好冷亲啦。 呢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由细到大，我都是一个性子急的人，做乜嘢都要快，讲多两句都嫌麻烦。我记得细个时候，我表妹同我住得好近嘅，佢间唔时咧都会走过嚟问我功课。起初咧，我都好有耐性教佢噶，咁但系问下一条，问下一条，我就开始唔耐烦啦。有次佢问我一份数学功课。教完佢第一题，佢又问我第二题；教完佢第二题咧，佢又问我第三题。当时我就觉得佢系咪玩我啊？定系佢想偷懒？我帮佢做晒成份功课啊！于是乎，我就发咗佢一个好大嘅脾气。自此之后，佢就成个几两个礼拜唔够胆过嚟揾我。不过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唔耐烦嘅时候，但系最近我见到一篇短嘅文章，睇完之后我又有另一个体会。那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当你的仔女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已经长大成人远离你了。当父母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当爱人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去了麻烦第二个了。当朋友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你们之间已经有隔阂了。人其实就是生活在互相麻烦之中，在麻烦之中解决事情，在解决事情之中化解麻烦，在麻烦与被麻烦之中加深感情，体现价值，这样就是生活。每个人都会有麻烦到人的时候，所以当人家麻烦我们那阵，时刻都要提醒自己，脾气上要多点耐性，面上面要挂多点笑容，态度亦都要温柔啲。你谂下，够胆嚟麻烦你嘅人，其实对你都有一定嘅信任同埋感情。所以有时候，我哋系咪应该要珍惜嗰啲仲敢嚟麻烦你嘅人呢？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stuck in the middle of the sea, I'll sail the world to find you.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lost in the dark and you can't see, I'll be the light to guide you. Find out what we're made of, when we are called to help our friends in need.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one, two, three, I'll be there.And I know when I need it, I can count on you. Like 4, 3, 2, and you'll be there. 'Caus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supposed to do, oh yeah. Ooh, ooh, yeah. If you're tossing and you're turning and you just can't fall asleepI'll sing a song beside you. And if you ever forget how much you really mean to me, every day I will remind you. Oh, find out what we're made of, when we are called to help our friends in need.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And I know when I need it, I can count on you, like 4, 3, 2, and you'll be there. 'Caus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supposed to do, oh yeah. 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星期二的时间同听众一起睇下，喂，如果屋企咧好多时太过混乱啦，啲情况咧好多时都好似哇一发不落收拾，太过污糟啦，我哋可以点样做呢？啊，原来都有几多嘅方法咧，可以令到喺我哋屋企嘅环境入边啦，感觉得到咧系干净，啊，时刻咧都保持住咧就系一种舒服嘅感觉嘅。唔系冇办法噶，睇下你肯唔肯做嘅啫。好，第一，我哋梗系要我哋嘅屋企咧，经常都系如果想一尘不染嘅，系难嘅。咁但系都有啲诱因咧，可以令到我哋容易啲咧，就系打扫自己屋企嘅。例如咧，就系将嗰啲打扫嘅工具放得好近。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喂，我将呢啲打扫嘅工具收埋一个角落先，咁样咧屋企就会望起上嚟更加整洁。其实而家嘅好多屋企咧都系有好多嘅叫做暗角位啊，我哋可以咧就先将呢一啲嘅打扫嘅工具啦，放喺例如客厅嘅一旁啊，唔一定咧俾人睇到嘅，例如个柜嘅侧边挂喺度啊，咁样咧又睇唔到，但系咧又放得好近，咁样咧你就可以好快脆、好轻松咁样就攞咗呢一啲叫做打扫工具出嚟啦。只要你经常见得到佢嘅话，你就唔会不厌其烦攞住呢啲嘅打扫工具去到清洁你嘅家居。仲有啲好多呢就係新啲嘅，都唔係叫新㗎啦，不过呢就唔係咁真係咁旧式几百年嗰啲扫把啦。有一啲好似譬如碌碌碌啊，咁可以将啲尘呢就碌走佢嘅。其实呢一类型嘅打扫工具啦，既方便又快捷。有啲呢仲可以呢碌完之后清洗一下，咁更加呢就环保添，唔使话用完之后即刻抌。亦都可以呢就係提高你打扫屋企嘅意欲㗎。好啦，仲有其他方法㗎喎。例如咧，就系当你洗面嘅时候啦，顺便咧就将你自己嘅叫做洗面盆咧打扫一下。例如系排水孔嘅一啲嘅毛发啊，只要每一日咧都清理嘅话，你就想佢湿啊都好难啦。咁样就可以保持住咧就系干净嘅感觉啦。知道大家好多时咧都好中意咧就系买好多嘢嘅，可能放喺屋企啦，以备不时之需。甚至乎咧，就容易造成一种咧，就系囤积啊，自己好多东西喺自己嘅屋企。例如咧，其实喺我哋嘅台面啊、角落嘅位置啦，其实咧就好容易放东西噶，所以经常咧就提醒住自己，唔好谂住呢一张嘅台咧系我嚟长期放嘢嘅，台咧都系咧爱嚟俾我哋自己食饭啦，或者写字啊、放电脑用嘅，用完咧又可以收纳翻。保持住干净咧，自己咧其实创作嘅灵感都会多啲，而且每一次咧食饭嘅时候，你都会觉得有一张完整嘅台咧，其实心情都会好好多噶。除此之外，喺我哋屋企嘅玄关位啊、餐桌啊，都系好容易放嘢嘅，千祈就唔好谂住整到佢乱七八糟。保持住呢啲地方干净嘅话咧，你就会觉得屋企系整洁好多噶啦。 好啦，地面上亦都唔好放太多嘢。如果要放嘢嘅话啦，房间咧就会变得咧非常之凌乱不堪噶啦。咁如果屋企有宠物嘅话，记得咧都系将宠物嘅玩具尽量收纳埋喺同一个嘅地方。例如咧喺佢自己本身嘅屋企嘅旁边啦，咁样嘅话咧，佢攞玩具又可以攞得快啲，而且仲可以保持住干净。如果你话喂唔系，屋企只狗仔成日担晒玩具出嚟，咁可能佢想你同佢玩嘅啫，你又不妨喺中间挑选一件嘅玩具，然后同佢玩一下。只要有用一下心嘅话咧，你都可以咧就系整到屋企咧就系干干净净噶。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叫做厨房的工具的。其实厨房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大部分的、厨房用具你都可能是不用的。这一类型的工具呢、你一是可以将它转赠给人，又或者可以收得更加埋的位置，反正你都不用的了。因为你喜欢用它，所以你就会将它放在一个当眼的位置。咁啊，唔用嗰啲咧，就将佢搭好埋佢，就唔好咧，就令到自己嘅厨房都咁污糟啦。买嘢咧都系一个咧好重要，令到屋企咧就系空间咁强嘅一个环节嚟噶。千祈就唔好买多余嘅嘢，明白下咧就系啊自己嘅习性，例如衣服，可能永远咧都系着边一类型嘅衣服嘅。啊，其他嗰啲都已经冇着啊，又甚至乎咧有啲讲法就系话，当一件衫啊。你要超过咧就系两年嘅时间冇着嘅话咧，有啲人甚至乎话系一年啊。其实嗰件衫咧，亦都可以拎出去咧就转赠捐出去。反正你用嘅咧，都系嚟嚟去去嗰几件。所以有啲咧叫做收纳达人啦，佢哋话佢哋嘅屋企咧，其实佢哋嘅衣服永远咧都系得两三套嘅。咁啊，可能风褛或者大褛各一件啦。然后 T 恤或者恤衫就各一件，甚至乎各两件，咁啊好简单嘅几条裤，其实就已经系佢哋全部嘅嘢。因为佢哋都话到啦，你想屋企整洁嘅话咧，你就要明白每一个人佢都有一啲习性嘅。我哋咧都会将自己生活用开嘅嘢咧用嚟用去，都系用嗰几只，咁何必再买更加多造成浪费呢？除咗浪费之外，而且咧执屋都系需要好多嘅时间，你本身啊。都已经冇乜物件嘅时候，咁啊，对于好多人嚟讲，咁啊，执屋都已经系唔需要额外再花时间啦，系咪？你会唔会对住自己屋企，哇，凌乱不堪，从来凌乱不堪嘅环境，从来都唔知道点样去到咧，就系着手呢？如果系嘅话，不妨试下加油，谂一谂点样可以令到你屋企由一个好多嘢好乱嘅环境，变成一个干净整洁嘅地方。 眼泪在心里流，此际怎么开口？前事在心里漂浮，情意令人太难受。眼泪在心里流，开一开口，随便一声或随便一句，算是问候朋友。离别你，只离别你，心痛苦比处死更难受，灵魂。泪流，苦痛，问你知否？情是内心的交流，唯盼望情爱如旧，眼泪在心里流。问怎么有？琴弦打开，亦无心奏。我现在。 爱似木偶，人像木偶，我人像木偶，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全忘我于饱，心中空虚了，已禁泪痕湿透。 时间好快脆咧，会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我哋先听听一节嘅新闻简报。转头咧翻到嚟，继续接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今天早上首先有白元浩陪住你啊。 情是内心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欧盟、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先后宣布制裁涉及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中国官员和实体。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的分别是新疆公安厅厅长陈明国、新疆政法委书记王明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书记王君正和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实体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制裁包括旅游禁令和冻结资产。加拿大和英国亦都宣布相同措施。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表示，制裁是要回应参与新疆严重和有系统侵犯人权的人士。英国外相蓝韬文表示，在新疆出现的大规模拘留和监视等的行为，以及据报出现酷刑和强迫绝育，需要国际伙伴合作追究责任。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王君正和陈明国，至于其余两人已经在去年被列入制裁名单。在北京，外交部批评欧方的做法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决定向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方言和虚假资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包括欧洲议会议员、德国学者郑国恩和瑞典学者叶必扬等。实体就包括欧盟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和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等。相关人员和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澳门特区。他们和关联企业或者机构被限制和中国进行往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星期一同意在北京开会审议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说，对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推动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都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会议早前通过决定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规定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增至1500人，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加至90席，和增设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等，并授权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涉及特首产生方法和立法会产生方法和表决过程和表决程序，再交由香港修改本地法律。十二港人案中的八人早前因为偷越边境罪判监七个月，扣减羁押日数之后完成服刑。深圳市盐田公安局将他们分批移交本港警方。警方表示，八个人合共涉及六宗案件，分别交由国安处和商业罪案调查科等部门跟进。有自称是当事人家属的女子向警署方向高呼亲人的名，其后感触落泪。十二港人关注组批评家属未获通知移交安排，又指李宇轩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落后供。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今日朝头早，等我打俾阿林慧芭比先。早晨啊，芭比。 系啊，早晨啊，白元浩，我头猪又搞到你以为自己打错电话先。 系啊，因为一打电话嘅时候咧，唔通我打错电话？点解冚我线嘅咧？可能瞓觉、啊。 偶有错手啫、 哦， 即系有时你知啦，啲手机啦。即我始终对于新科技的智能电话那些、听电话、收线、或者是有电话入的掣我有时是不知道应该按左还是按右然后、我一按咦怎么收了线的、 其实 所以就发生这些意外咯 其实我也有一个小秘密的这个小秘密就是什么 呢由于我上班同埋我、住的地方都是没有 lift 的嘛所以呢其实我一入 lift 的时候呢我是要望一望要望清楚哪个开哪个删跟住先至望，即系俾人望都可能一两秒先至揿落去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嗰两个掣实在太似样啦，即系嗰三角形你可能向入或者向出嘅，咁啊好容易咧就会揿错咯。 系啊，有时真系会咁样嘅。喂，不过呢个世界之大咧，我哋有好多嘢都可能唔了解啦。 嗯， 就好似咧有一个行为，我由细到大咧，屋企人都叫我，哎呀你唔好咁做啦，女仔之家咁样系唔礼貌嘅，咁系唔斯文嘅。但最近呢竟然睇都有研究报告就话呢一个行为呢原来系一个促进健康嘅行为。 哦我估到呢、这个我肯定估到。 系乜嘢呢 摁脚。 哎呀你好犀利。好嘢喎你有冇呢个习惯先 其实平时呢我就冇嘅。咁但系呢、我就其实做节目嘅时候我好多时呢不其然就会摁脚嘅。我唔知道。系啊我唔知道呢系攞返个节奏感啊。定还是咧，系可以令到自己更加专注啊，去所以从而有呢个动作。因为咧，都系好多人同我讲翻嘅。原来我好集中精神做紧一样嘢嘅时候咧，即系个即嗰只脚啊，好容易咧就会喺度少少喐咧，去到令到可能自己个脑筋咧就会转得快啲咁样。我怀疑有少少似咧，就系啲人学嗰啲。是不是什麼珠心算定不知怎样呢你一路。 即是一直手。 是啦是啦即是一路用緊个脑袋的时候呢身体某一些的肢体啦会做某一些特定的动作呢去到令到自己的脑部呢就容易同步去到呢就是完成那个思考这样。 哦，其实咧我自己咧都同你一样，都系冇呢个习惯嘅。除咗我哋呢一行咧，可能有时真系听到啲节奏强劲嘅音乐咧，会忍唔住即系摆动下自己个身啊，或者真系喐下只手或者脚咁样啦。 嗯。 咁但系咧最近睇到咧就系、话英国有一个营养师咧，即系喺个大学入边做教授嘅。咁佢叫 Janet Kate 啦，佢就话原来咧。如果你大概坐低嘅时候啦，即系好似我哋咁，咁啊四肢摆动、摇晃，或者甚至乎系摁脚啦，即系其实同我哋嘅情况系好似嘅，即系跟住啲节奏咁样喺度摁下啦。 系啊， 原来咧都真系可以咧令到我哋嘅血流稳定啲啦，而且咧就系令到我哋下肢个血液循环得好啲，咁啊避免咗咧患上一啲心血管疾病。 哦，咦，其实更加啱我、 你話血液循環得好啲，仲要係下肢喎。我只腳整親啊嘛，之前咁啊，又未好得翻曬。血液循環得好啲，可能令到佢快啲好翻。 其實都係噶。咁啊，除咗話頭先講英國嘅研究之外咧，日本嘅東京大學亦都講，如果你摁腳3分鐘咧， 嚇 係可以提高小腿嘅温度1度嘅。 哦， 咁就相等於20分鐰嘅步行效果啦。 哇，相等於20分鐘啊！ 好似好抵咁啊！你講 係啊， 嗱， 我 1分鐘，你知唔知行少20分鐘咁？ 仲要個重點係，我係坐喺度摁3分鐘，就等於我行20分鐘喎。 係啊，所以咧啲研究報告都話咧，如果啲長期咧嗱，好似我咁樣做 OL 嘅，即係我成日喺辦公室就可能都要坐住喺度打字啦，即係你可能有嘢都會企下嘅。其實好似我哋琴日咁咧，咪即係覺得不如我哋企下啦，咁樣企做咗。 哦，係啊，做咗一節目嘅，咁不如企下啦咁樣。 係啦，咁但係如果真係避免唔到一定要坐喺度嘅話咧，咁你可能就可以喺台底嗰度偷偷地行1分鐘腳啦，咁就代替咗你可以四圍行20分鐘嘅嗰個運動量咯。 嗯，咦，這個都可以試一試喎。不過咧係驚啲老人家咧會同我哋講。喂，摁腳摁得多就唔好啊，冇禮貌啊，搖曬啲財，搖曬啲福啊，咁樣咯。 哦，所以我咪叫你喺自己個位嗰度咯，即係櫃桶底、籠底嗰度收埋咧，自己只腳先摁。咁摁極之財都喺翻自己個台嗰度咯。 啊，你呢招又真係幾好喎、 啊！係啊，唔好四圍摁啊，喺自己度摁好啦。 係啦，不過我又問翻嗱，如果我同你都係爸爸同媽媽啦，係咪先？如果我哋嘅仔女摁腳，你又接唔接受到咧？ 我覺得我哋可以調轉啊，小白，我哋今日開始就應該要反客為主。首先教佢一個摁腳運動先，然後你通常你就同佢講啦，嗱呢個運動咧係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先可以做噶，平時生活裏邊咧我哋就唔好立亂做呢個運動啦。咁又得唔得咧？ 啊，都可能得喎，即係教咗佢之後咧，摁腳咧就同佢講可以促進呢個心血管疾病，但係咧係可能代表嗱，唔係講話健唔健康，係可能代表咧冇禮貌嘅，所以咧、 啊、 我哋喺一個人嘅時候咧先至好摁腳咁樣咯。 係啊，總之咧教翻佢，仲可以教埋佢促進血液循環同埋避免心血管疾病係咩意思添。 哦，係喎、啊，呢、這個辦法都幾好啊嚇。好啦，咁啊 今 日係啦，一齊試下啦。唔該曬你，我哋轉頭見。 晨光百科。 在昨天的晨光百科那里呢，我就讲了蝦，是吃那些蝦。今天呢就跟大家讲一下蜆了，讲两天而已。不少的食材呢，其实它的外貌真的很像蝦。其实昨天都讲了、有几只呢、例如那些赤米蝦、基圍蝦到底是怎样的。我去到街市的时候咧，好多时都见到，哇！又有咩花甲，又有花甲王啊，又有咩螺啊，好多唔同嘅，有啲系蚬啊，韩国蚬啊，有啲系写住大蚬啊，有咩分别嘅咧？我哋净系望到例如花甲、沙白同埋大蚬，虽然话大家都系同样属于咧就系贝类嘅海鲜啊，咁但系如果就咁叫你望下眼，就同你讲话冇个牌、啊，喂，呢只系咩嚟噶？我想你都会跟我说它是蚬。所以我们只是说花甲、沙白和大蚬在外形、花纹和价钱上有什么分别呢？可能都令到你大开眼界。好了，沙白其实可以叫做沙白蚬，花甲又可以叫做花甲蚬，大蚬是用蚬字。好了，沙白咧就系、是、有啲黄色啦、灰色啦、黑色，而且多数咧都系扇形嘅，好似一把扇咁样嘅，呢个就是沙白啦。好啦，花甲咧颜色咧就系、是、啡红色，喺嗰啲边位咧就带有少少黄色，外形咧就系、是、椭圆形嘅。好啦，一个咧就系嗰啲颜色啊呈呢个扇形啦，一个咧就系、是、椭圆形。好啦，轮到大蚬啦。大蚬咧，有啲人叫做白番薯嘅，因为颜色都系灰白色，外形咧就有啲似花甲咧，就带椭圆形。不过佢一般嚟讲咧，嗰个尺寸咧都系大过花甲嘅。啊，其实咧，唔好话文字或者形容上啦，我就算睇住咧，我都觉得咧系难分噶。啊，总之大蚬咧就比较上系鲜红色，花甲同大蚬个样啊差唔多，不过颜色咧就唔同，沙白咧就更加系不一样啦。啊， 沙白咧就帶有嗰啲咩灰色啊嗰一類嘅，會比較上咧就係多啦。咁啊，淨係呢幾方面咧，首先咧就係望一望先。好啦，另外花紋方面，喂，原來咧花紋先就係分佢哋最好嘅方法嘅、哦。好啦，沙白咧就表面光滑，就同一般嘅貝殼咧就非常之相似噶。啊，重點嚟啦，花甲咧嗰啲嘅花紋咧，除咗係光滑之外啦，佢啲花紋咧唔係一條條線嘅。佢啲花紋咧係呈網狀嘅花紋嚟嘅，咁呢個咧就令到我容易分咯。花甲啊嘛，好似一朵花咁樣散開嘅網狀嘅花紋。好啦，另外大顯咧就表面咧會有啲坑紋嘅，雖然咧都係有一條條橫線，但係咧佢係有坑紋嘅，咁你就容易啲記住啦。咁如果你話喂價錢方面咯，咁啊沙白咧就較為大眾化，屬於咧就係中價嘅位置。花甲咧就貴少少啦，咁啊有啲花甲黃咧就勁啲嘅花甲咧，價錢亦都相對嚟講咧比較上高噶。而貝殼類嘅海鮮當中啦，價錢咧較為平嘅咧就係大顯啦。幾種之後咧，你自己平時又中意食邊一隻咧？咁樣花甲黃、花甲大顯定係其他咧？啊沙白咧？我自己咧其實就以前不嬲咧都係冇乜所謂嘅。咁但係如果自己了解咗之後咧，我可能会选择咧，花甲同埋大蚬咧比较常多啦。唔知道你今日夜晚当你选择送菜嘅时候，会唔会谂起啊？不如自己试下，唔睇嗰啲字都可以分别得到几种唔同嘅贝壳类啊！ 严冬里，寒风里。无论冰天跟雪地，仍是要每秒每秒跟你哼着爱歌，挽着你走每段每步，每天可跟你拥抱。你是阳光暖风雨空气。相处愉快，心内换味，只要是你，口里字句都会像诗赋。 寒风里，无论冰天跟雪地，仍 首歌曲《你是阳光与空气》，出面咧就系、是。室外气温68度，相对湿度64%。早上嘅6:49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梗系要讲下 team building 嘅嘢啦。电话旁边就接通咗 Candy 喺度啦。早晨 ，Candy。 Hello， 早晨 ，Bobby 你好啊。 你好啊。 喂 ，Bobby， 你最近有冇煮嘢食呢？ 都有嘅，偶尔会煮下咯。不过我就唔叻噶。 觉唔觉身边而家好多人咧，即系变晒厨神嗰啲咁样？ 直头系啦，即系一打开社交平台，见到哇咁多嘢食相嘅。 系啊，其实咧煮嘢食咧，即系除咗即系呢一两年啦，大家就逼住即系要喺屋企，即系冇得出去食咁多啦，屋企煮啦。其实team building 咧，我哋都有用呢、這个即系煮嘢食呢样嘢咧，去 build 一个 team 咁样噶。 嗯，我知啦，梗系咧，好似我呢啲完全。唔识煮嗰啲咧，就揾隔篱嗰啲同事帮手，所以就有团队精神啦。 啊，呢个系其中一个 point 嚟嘅，同埋发现咧，煮嘢食其实大家会 enjoy 嘅，好开心咁样嘅。系啊，因为除咗喺度煮啦，咁同埋最尾我哋都会去品尝下我哋啲嘢食咁样噶嘛， 因为好似有成果咁啊嘛，大家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我哋又会煮啲唔同嘅嘢食，即系唔系平时自己屋企可以煮到嘅咁啊咯。 嗯，例如咧会煮啲咩？ 我哋会煮下啲法兰西菜啊，即系外国嘢咁样咯。 咁犀利，会唔会相对嗰个嘅参加 team building 嘅学费贵好多？ 又冇分別嘅，咁不過咧，主要我哋係希望係攞即係點講咧，提升大家嗰個興趣啊。咁一啲新奇嘅，又或者平時比較少接觸嘅嘢咧，咁大家都會有啲興趣學啊嘛。同埋呢啲外國嘢，或者譬如意大利菜啊，或者法國菜，其實個樣係靚噶嘛。咁、即係你未睇啊，即係未食啊，你已經可以睇到啊，都幾吸引嘅喎咁樣咯。咁所以我哋就朝住呢個方向咯。咁同埋我哋都會揾一啲即係外國嘅廚師去到教佢哋去即係點樣去煮啊嗰啲咁樣嘅。 係嗱，咁啊聽 Candy 講話煮嘢食工作坊啦。咁其實佢嘅運作係點嘅咧？或者當中包括咗啲乜嘢嘅環節喺裏邊咧？ 嗯，好，等我即刻講下先，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呢種 team building 嘅方法嘅。係啦，首先咧，我哋就會即係分開。一天一天啦，咁因为咧，我哋要制造到好似有个 competition 啊，即系有竞争性咁样。 好玩喎，真系。 系啊，因为我哋最尾咧，我哋系会比赛啦，然后咧，厨师即系我哋嘅即系评判啦，会评分嘅。系啦系啦，即系主个老师去教啦，教完之后咧，咁去到最尾佢会品尝噶嘛，跟住就会according to 佢个即系色香味啊咁样去比分。咁参加者咧，佢就最尾好实在就会知道啊自己煮成点啊，咁同埋即系边个赢啦嗰啲咁样嘅。咁、所以咧就系、想制造到有个即系有个气氛，就系、有竞争性咁样嘅。咁大家就会投入啲嘅，因为人好得意嘅，因为有啲竞争咧，咁就个人咧就好似 tension 啲啊，专注力。强啲咁样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哋咧就会譬如一条 team 啦，大概有10-8个到啦，然后咧我哋就会叫佢哋去分开个小组，咁就去学唔同嘅嘢咁样嘅。咁你知西餐嘅啦，佢就唔似我哋咧中餐咁样一嚟就上晒台，即系一齐食噶嘛。 嗯，一道一道菜咁端出嚟嘅。 冇錯啦，咁樣咁，所以咧佢會分開，譬如前菜啦，跟住頭盤啊，或者啲 dessert， 即係啲甜品咁樣嘅。咁、所以咧佢哋可能就會分開，即係三個小組去學嘢咁樣嘅。咁、 好玩喎、真係。 系啊，同埋系真系一路学咧，嗰啲人，我哋听到啲声啦，哦，原来系咁噶，即系原来，譬如一啲好简单整个沙律咧，咁原来最神奇咧系个沙律酱，嗰个沙律酱咧点样自己做一个酱咧，咁嗰啲厨师又会教佢啲技巧咁样，咁跟住令到成件事咧又即系又好 surprise 啦，咁跟住又可以用到，又可以食到咁样咯， 系 啊，咁跟住另外就系譬如去一啲 main course 啦，学 main course， 譬如整一啲 pasta 啊，啲面粉啊，加啲即系水啊，跟住喺度猜面粉啊，跟住之后焗埋去啊，加埋啲即系啲餸菜啊嗰啲咁样咯。咁譬如 dessert 嗰啲又系啦，咁譬如我哋可以系有啲即系甜品啦 ，tiramisu 好似好简单咁啦，咁可能会做另一啲比较难啲嘅甜品咁啊。咁到最尾咧，譬如佢哋有20分钟到啦，就系学啊。学完之后咧，我哋再有俾20分钟俾佢哋成条 team 一齐去 come up 啦，因为你三条小 team。去咗学啦嘛，学完之后就翻翻嚟，咁啊听下，喂大家点样 去出到呢道菜去比賽咧，點樣分工啊？同埋啲用具咧，我哋都係俾啲 limit 嘅佢嘅，係啦。咁即係譬如可能先，我哋只係得一個煲嘅啫，譬如刀我哋都係一把嘅啫。咁嗰啲其他嘢都係好 limit， 有需要佢哋要諗定邊個用先，邊個用後啊咁樣咯。咁所以就裡面有個策劃啦，亦都有個分工咁樣嘅。 嗯，其實無疑都係一個咧公司之間即係同事相互合作嘅縮影嚟嘅，即係譬如話得一個煲嘅啫，嗱，一係你用先，一係我用先， 咁 都涉及咗呢一啲咁樣嘅討論咯。 係啊係啊，同埋譬如因為我哋嘅時段咧係要第一個，我哋係要即係前菜先噶嘛，咁你冇理由嗰個煲就俾咗去 dessert 用噶嘛 ，suppose 係嘛？ 係 啊，係啦，但係發現原來有啲 dessert 咧，佢一開始要慶咗啲嘢先嘅喎。咁跟住之後咧，慶完之後咧，就再去第二度整咧。咁所以佢哋要即刻要去諗點樣去變通咯。 係，所以其實都係嘅，即係大家互相去協調同埋商量咗之後咧，一個最好嘅對策同埋最好嘅時間點啦，個安排，即係邊樣先邊樣後，然之後大家可唔可以協調到咧？可唔可以合作到去做呢件事咧？咁都係好多喺呢啲咁細節裏邊可以反映到出嚟嘅喎。 是啊是啊，同埋有啲同事好得意㗎，即係譬如佢哋做即係 suppose 啊，我只係負責即係前菜嘅啫，咁我前菜譬如前嗰15分鐘我咪好忙嘅，咁好忙之後suppose 咁我 post 咗出去啦，咁我應該 OK， 但佢哋好好㗎，即係佢哋會諗下方法呢，譬如你見到同事譬如整緊 dessert 嗰啲人呢就好仲係忙緊㗎嘛，咁我哋會好識去擺，即係去擺位即係幫下手嗰啲感覺，咁你又見到其實同事之間有啲默契啦，或者佢哋好主動去到幫咁呢啲又係一個好好嘅即係 teamwork 嚟嘅。 嗯，講到呢度咧，我真係好想問阿 Candy 咧，通常呢啲 team building 咧有冇啲老細喺度監督住㗎？ 佢哋就冇得監督㗎啦，因為佢哋要做埋呢個參加者㗎。 哦，因為我就喺度諗緊啊，即係你話有啲人咧就會留到最後嘅，會幫手嘅。到底呢個係一個真係自己本身性格係咁樣咁樂於助人啦，定還是有時都會做俾老闆睇下？等我留耐啲先咁。 哦，咦，咁樣啊 ？So far 我哋見到咧，因為其實我哋係會 set 到佢咧係好緊嘅啲時間，同埋好多嘢要去即係去處理咁樣嘅。基本上冇乜特別有人會即係隻手 飛咗出嚟咁樣嘅，係啦。反而係我哋要令到佢多嘅工作係唔係一咯，係一點幾咁樣咧。咁佢哋就要喺呢啲咁樣嘅時間或者嗰個資源之下咧，佢哋成日會逼咗一啲人咧係會主動會出咗嚟咁樣。 嗯，所以呢個都係一個管理策略嚟嘅，即係如果老細話樣樣嘢都俾到咁綽綽有餘，你覺得你應付得到嘅話咧，你就同唔到人哋合作啦，係咪先？如果想你哋咧啲默契緊密啲咧，就俾多啲嘢你做，咁你揾人幫手啦，自然啲關係咪會好啲咯。 同埋其實係逼大家去諗方法咯。 嗯，都係嘅，都係嘅，呢個都緊要嘅。越嚟越同阿 Candy 傾得多嘅時候咧，就知道咧 team building 唔係好似我哋傳統淨係諗話坐定定啊，一齊去討論啊，或者係做一啲室內最簡單嘅 task 啦，反而係可能喺好多唔同嘅活動裡面咧，其實都可以有團隊精神建立嘅呢一個元素喺入邊嘅。 係啊係啊，同埋係好好玩嘅。 嗯，好啦，咁今朝早同阿 Candy 傾住咁多先啦，我哋下次再傾過咯。 好啊，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Team building 非常重要，但如果你是想创业的时候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法的。创业对很多人来说是梦想来的。创业初期其实无论在计划或者财务上，如果得到就是不同范畴，例如法律、会计、营销等等方面的意见的话，或者这方面的支援，成功的机会就自然大增了。咁有機構咧就主張啊，希望青少年咧放自己嘅目光去得更加遠嘅，咁啊將自己嘅市場啦由香港延伸至到去到整個嘅大灣區，咁啊創立咗一個嘅叫做計劃，咁啊希望咧可以咧就係幫助到年輕人咧就創業噶。嗱呢個計劃都已經開始接受咗報名噶咯，咁啊如果兩位或者以上嘅18至到40歲符合申請資格嘅青年，又有意在香港或者就是大湾区创业的话，可以考虑就组队参与这个计划的。要注意就是递交申请表格之前必须就参与计划举办的一些叫创业启发工作坊。经过初审成功入围之后就需要再通过面试的。不是你走过去就喂我想要钱啊，就不是的。要经过一些考核的。咁啊，计划截止报名日期咧就4月30号嘅。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去试一试呢、这个咧就叫做燃点梦想嘅青年创业计划嚟嘅。 創業咧就真係絕對唔係話咁易啊！如果真係自己盲頭烏蠅嘅話咧，咁啊你辛辛苦苦儲翻嚟嘅錢咧，都好容易咧就化為烏有噶啦。所以大家不妨咧就係、是、問下多啲唔同人嘅專業意見，攞多啲人嚟嘅經驗咧，咁啊自己成功嘅機會咧又大咗噶啦。好啦，时间去到早上嘅6:59，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7:00，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政治制度发展，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同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都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会议早前通过决定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规定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增至1500人，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加至90席，同埋增设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等，并授权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同附件二，涉及特首产生方法同埋立法会产生办法以及表决程序。再交由香港修改本地法律。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西营盘 Ursus Fitness 健身中心群组再多5人确诊，这个群组累计有147宗个案。2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包括一名兼职的士司机，同埋茶果岭道一个地盘的女文员。初步阳性个案有10多宗，一名曾经到启田商场潮福龙虾专门店的88岁男子初步确诊。这间食肆早前有食客确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1-2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1-2阵雨，今个礼拜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巴黎罗浮宫有一幅名画相当出名，还吸引很多人特登飞去法国一睹它的风采。 我知道，是达文西的蒙罗丽莎。 究竟这幅肖像画为什么这么出名呢？达文西为什么要绘画这幅蒙罗丽莎肖像呢？ 电视节目《历史2-3事之 寻找名画蒙罗丽莎》， 由 Ben Sir 欧阳伟豪声音导航， 带你寻找名画背后的故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谂答错咗起码4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7:07，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林慧、芭比亦都喺度。早晨啊！ 系啊，我成功喺个电话线嗰度捐翻出嚟啦。 系、 啊，系啊，仲好快咧。而家啲电话线速度好快噶。 系啊，又行光纤又成啊嘛。 系啊， 有5G 啦。咁 你今朝听唔听到雀仔声啊？ 我听到啊。 系咪啊？ 其实我都好想喺电话嘅时候，即系你打紧嚟嘅时候，我都想同你讲、嗯，喂，你侧边啲雀仔都好大声、 啊。系啊，因为我而家咧即系习惯咗咧出紧门口嘅时候同你讲。 電話咧，咁跟住我就通常會企咗喺啲鳥語花香嘅位置咯。係、 哦、 啊，我今朝企喺個公園度同你講電話㗎。 係哇，百鳥居咁樣喎、 啊， 你嗰度？ 又未至於嘅，不過因為春天雀仔真係多咗啊，咁所以咧佢哋又好想講埋一份啊嘛。 係啊，咁啊帶氣電波大家嘅、 嗯， 其他物種都係歡迎嘅、 嗯。 如果佢哋出到聲嘅話， 係 係 不過唔鼓勵佢飛入嚟講啦，即係出邊間唔中搭下嘴都 OK 嘅。 冇錯啦，咁啊呢一位朋友咧就真係歡迎佢過嚟講啦。 好緊要佢。 Didi 早晨啊， 早晨啊兩位。 係咁，出邊嘅交通情況真係要交俾你咯。 好啊，咁啊而家咧都係咧隧道方面開始車多啦，公主道過海咧就去到康莊道橋面係啊，而家開始多車翻噶啦已經嚇。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就排到去電話機樓啦。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咧就慢車噶。咁另外咧有個工程提一提你啦。在这个九龙的亚加路街呢由于有渠务工程去观塘方向近着科发道的中线呢就是要封闭的就是这么多啦。 嗯在朝头早的时候都想问一问 Didi 啦趁着交通的消息嘛是不是先。那、我知道呢很多的、行山人士啦当他们在这个山径上面行的时候呢有阵时都遇到一些很危险的情况。 例如呢 就是有人踩单车。越野单车哇风驰电掣咁其实越野单车都好快特别落山嘅时候呢、我自己其实唔敢嘅虽然我行山但你叫我踩住架单车喺条山路嗰度呢山路喎、粒粒突突嘅， 你唔好话踩单车咧，其实行嘅时候已经要好谨慎啦，系啊，步步都好惊心嘅，有时 惊喎。咁、但系即系会好容易造成意外，其实有冇问题噶 ，Didi？ 梗系有问题啦，小白你讲有问题，我都遇到呢个问题。 你都有啊？ 即系我行山嗰时咧，我就系见到啲越野单车咧喺我侧边嚓一声飞过，咁我都好唔高兴嘅。其实，但系点解呢因为佢已经写住单车不准进入有个牌噶嘛，有啲路好似路牌咁样，单车一个斜道红色、就代表你唔可以进入噶嘛。 系、咯，我就系记得香港本身。都是有一些、越野单车的路径的。如果你说那些越野单车路径我自己行山人士行入去那我不啱啦。 是 但如果那里是摆到明是 行人路的。 是啦、又、有个单车就打了一栋、交叉他也进去那真的有问题、 其实疫情之下你知道很多热门的山径星期六日都逼爆人的嘛、不过有人就是涉嫌违法好像你这样说其实是犯法的、踩单车入郊野公园是不能够的。 咁跟住咧，運輸署就會捉佢哋啊？ 唔係運輸署、係漁護處、原來。 哦，我成日以為所有關交通事嘅嘢都係關運輸署事嘅添。 係啊，分得好仔細，原來好多嘢都唔關運輸署事嘅。 係咩？ 係啊， 你仲話好多嘢都唔關運輸署事。 係啊，慢慢同你發掘。 嗱，呢個係其中一樣，大家發現咗。 嗱、原來漁護處職員咧係會抄牌罰款嘅、因為琴日我都同漁護處啲朋友傾過偈啊。原來咧，好似嗱，例如我哋行山啦，咁啊見到咁嘅情況，我話咁點啊？佢話咁樣咧，你咧就可以打翻漁護處話俾佢聽有咁嘅情況。咁我就同佢讲啦，你知啦，你知有时打打俾佢哋，可能佢哋即时复唔到噶嘛，咁、单车都走咗啦。 系啊，你讲得啱，我就系想打得嚟佢都走咗啦。 就算佢即时复到你，个单车行都已经走咗啦。 佢话但原来咁样咧，佢哋咧会集低市民咧恒常发现嘅嘢，佢哋咧就会加紧巡查。即系例如你今个礼拜六发现到荃湾后边。例如城門水唔好城門水塘啦，例如我屋企荃灣後山好多單車嘅，逢星期六日多，咁啊打咗去檢舉，咁相信唔止我一個噶嘛，咁、有啲其他嘅市民打去噶嘛，跟住佢下個禮拜六日咧就會派啲漁護處人咧就喺度巡查啦，咁、所以就可以即時堵截到佢哋啦。 即係可能有機會佢哋嗰啲叫做單車人士咧，佢哋就會有個自己嘅叫做踩單車嘅時間表。 係啦，係冇錯。 佢哋有佢哋自己恆常嘅活動，咁啊嘗試咧就去到即係、去到勸喻或者阻止佢哋呢啲咁危險嘅活動咯。 係啊，同埋咧。其实刚才你讲得啱啊，小白。其实咧，全香港咧有开放咗15条嘅越野单车径嘅，系越野单车径。咁、其实咧，我相信嗰啲朋友可以喺嗰度踩啊，唔需要喺郊野公园度咧影响到真系行山嘅市民，因为有路有乱嘅。 系啊，发生意外就唔好啦，系咪？ 嗱，咁同埋十五条嘅越野单车径咧，但系有两条越野单车径咧，记住系星期日同埋公众假期唔可以行噶都。 咁啊，嗰啲叫踩單車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住呢個啦。 係啦，咁啊，提一提大家啦，有兩條嘅清水灣我都查得好清楚，清水灣嘅郊野公園啦，同埋釣魚翁越野單車徑呢兩條啦，同埋石澳嘅。應該係咁講，清水灣郊野公園同埋石澳郊野公園呢兩條單車徑咧，星期日同埋公眾假期咧係不能夠咧。 俾你喺度踩單車， 哦，就開放翻俾行山人士啦。 係，哦，啦，咁其餘嗰13條就自己上網 check 啦。 哦，明白明白，哎，非常之詳細啊， 好緊要呢個資訊。 係啊，如果唔係即係有啲咩事都唔知點啊，點算好咧？ 啊，仲要講埋仲有一樣嘢，哦，其實咧會罰款咧500至1萬嘅喎。 哇！ 係啊，漁護處朋友話罰款500至1萬嘅，點解咧？嗱，你第一次咧，可能誒即係會睇你嘅係初犯同埋睇你嘅個案程度， 即係可能只係推緊架單車嘅。 係啦，就500，即係例如你架單車誤闖入隧道就罰得好高嘅。 嗯。 系啦，所以都系就系视乎情况咯。 哦，明白明白，好， 大家小心啦，都系最好唔好犯法啦。 系啊，咁多位车友就要记住啦吓，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咯，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晴光听众，踩单车都要睇下天气啊吓， 系啊， 踩单车啊，咁啊应该都有一两阵嘅微雨啦。嗱，依家咧天气嚟讲咧还可以嘅，咁望去香港岛嗰边嘅能见度咧都。仲算睇得到咧，最高嗰幾棟嘅建築物都 OK。不過咧，今早咧就依然係有少少凍冰冰啊。咁啊，琴日喺討論區咧睇到一個押韻句子啊，叫做凍冰冰有偈傾。咁， 哦， 意思係乜嘢？你知唔知兩位拍檔呢，這個意思係咩？ 一齊傾偈。 即係天氣凍嘅時候，係啦。反而咧，天氣凍嘅時候咧，咁，你反而會叫做留意多啲身邊人啊，或者咧喺車站等車嘅時候咧。就會同旁邊嗰啲素未謀面嗰啲人會講翻聲，喂，凍咗，你使唔使入去擋一擋風啊？咁樣， 嗯， 即係真係有個後生仔咁樣同一個婆婆咁樣講，跟住就有啲討論區嘅巴打就將呢一節咧就截錄低咁樣。咁啊，因為其實今日咧都好多叫做巴士站咧，其實都有啲擋風玻璃嘅，就唔係完全露天咁樣俾你去等車咁樣。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善用呢啲設施啦，同埋都多啲關心身邊人啦。咁天氣又涼翻咁多嘅時候，一陣一下子攝親啊，即係身體嘅抱恙，咁就唔好啦。 係啊，最唔好啊！咁你都快啲翻入嚟啦嚇。 係啊，保重身體。 你都唔好攝親啊！哦，好啦，唔該曬哦。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早晚多雲。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咁啊稍后有一两阵嘅雨噶，咁啊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1度左右，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啦，哎呀，潮湿嘅天气又嚟紧，周末嘅时候会嚟啦吓。而家18度嘅气温，咁啊天气都相当之干燥噶，相对湿度64%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时间嚟到早上嘅7:15，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的晨光大学崔杰彤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和我们聊聊天的。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上个礼拜就和我们聊到，即如果是经历一些低潮的时候，作为身边的朋友怎样可以帮那个当事人，可能创造一些机会给他表现一下自己，带他出去看看其他人，甚至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之中都能够找得到自己的价值的。那今次呢，我这个例子咧就是一个早来了的中年危机啊！我呢个手头上嘅个案嘅主人翁咧，佢根本就系35、36岁嘅啫，都唔可以话去到中年嘅，我觉得都仲系即系一个好丰盛嘅时间嚟啊嘛！咁啊，但系咧呢个男仔咧，佢本身自己就冇乜计划嘅，即系由细到大都冇乜 planning 啊，话要点样做啊，成家立室啊咁样。咁不过咧喺呢个时候，佢喺翻一啲聚会。见翻自己童年嘅同学啊，或者同事啊，一啲朋友咧，发现佢哋个个都好似咦事业有成、哦，几好、哦，又成家立室、哦，开始咧就即系检视翻自己啦，觉得自己咦一路都系打份散工，好在就屋企冇乜负担啫，咁可能系因为冇乜负担就令到佢又冇乜动力去再做其他嘢啦，咁样咁开始咧就觉得自己冇乜用处啦。咁啊，開始咧就唔係好想見翻啲朋友添，因為有比較啊嘛。咁啊，周博士呢一個例子又可以點樣去幫下佢咧？ 係啊 ，Kitty， 你講得好好啊。個關鍵在於比較啊。 嗯。 當我哋一同人比較嘅時候咧，我哋往往就覺得自己唔吸引啦，唔夠好啦。咁呢個同年齡冇關嘅，正如你所講，佢好後生，甚至而家可能有啲10多歲、20多歲，已經冇動力啊，人生冇希望啊，即係已經係嘅，但係都好奇嘅。我都遇唔少啊，即係20歲嘅咋嚇，已經好絕望啦嚇。嗱，咁所以好關鍵咧，就係我哋要懂得為自己生命創造價值。 創造價值嚇。嗱，同人比較依個係一件幾害事嘅，因為不斷同人比較係裏邊一種低自尊、低自我價值，係裏邊缺乏安全感嚇。咁點翻揾翻呢個自我價值咧？有幾個方法嘅嚇。第一就可以熟睇翻自己嘅童年、自己嘅成長。由细到大可以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感受一下啊！我细个最开心系啲咩时刻呢？我哋人生总试过一啲开心嘅时刻噶嘛，可能系七岁第一次生日会，十一岁第一次坐飞机，咩都好啦吓。咁谂翻个快乐嘅理由啦，就最紧要系搵翻个唔单止感受个快乐嘅感觉，而系搵翻快乐啊！原来我快乐，因为同屋企人一齐。啊，原來因為我做一樣嘢，第一次俾人讚，第一次上台攞到獎，所以我快樂；或者第一次咧有談戀愛、有愛嘅感覺，我覺得好快樂嚇。而我哋睇翻背後嘅元素咧，嗰樣嘢可以複製嘅，譬如係愛嘅感覺咯，咁咪去愛咯；譬如同家人一齊，咁咪去支持家人咯；譬如俾人欣賞，啊，做多啲值得欣賞自己。其他人唔識欣賞我，我去欣賞自己咯嚇。所以就係揾翻令到我自己快樂嘅動力同埋原因，每個唔同嘅。有啲人咧能夠哇貢獻俾個大世界會好快樂，有啲人同大自然一齊，哇第一次去到大草原好感動，第一次能夠禱告同神連結好快樂，有啲人同家人一齊好快樂。所以第一樣嘢揾翻你自己特別容易快樂嘅原因。有複製背後的原因，這個第一樣東西。第二樣東西就是愛的動力，我們生命最大的動力一定是愛，每個人都需要愛的，這個人來到這個世界要找回愛，這個愛不只是愛情，甚至愛情有時不是因為愛，愛情可以是索取的，就會搲對方。我說這個是一個更廣義的愛，就是父母的愛、親情，甚至對動物、寵物的愛、大自然的愛。咁所以我好簡單，當覺得自己冇價值嘅時候咧，試下啟動翻自己愛嘅能量，諗翻身邊邊個人係最愛錫自己嘅，感受到邊個真係比較關心自己嘅，一定有嘅。我至少有一兩個人係比較真心關心我嘅，我試下去多謝翻佢，我關心翻佢，同佢做一啲可以係傻更更嘅，即係一齊，譬如一齊行去坐上巴士。隨意坐一個巴士一齊傾偈，然後隨意落車，又隨意去下一個巴士站，就隨意上另一部無論咩巴士上嚟，又坐下一部巴士，即周圍咁，可能行咗一整日都係花咗廿蚊雞嘅啫。 好浪漫啊！但係呢一個橋段 係啦，嚟得好浪漫嘅，即係唔好諗去邊，又唔好諗個巴士，就只好上啲未上過咁，想落車就落車，想食嘢就食嘢。你一整日可能使咗100蚊嘅啫，即係一般人都負擔得到嘅。但係你就好温馨，然後你當然揾到個朋友，你真係好信任嘅，唔一定係情侶嘅，可以係一個好耐冇見嘅朋友啦，你好想同佢傾下偈嘅朋友啦，或者同父母啦、同屋企人啦，互相欣賞啦，即係呢個就係一啲好温馨、好浪漫一個愛嘅能量啊。係， 不過其實周博士你提呢一個方法咧，我覺得嗱揾到一個伴，梗係當然好開心啦，可以傾下偈。但其實如果自己一個做咧，我自己幻想都係一件好開心。心嘅事嚟嘅，呢个爱咧可以系即系对内去爱自己，即系自己可能即系冇一个人去感受一下个城市啊，或者即系静静地去睇下呢个世界，其实都可以系好浪漫嘅，一个人做。 你讲得好好啊，我正系讲第三点俾你讲中咗，就一个人啦，呢个你甚至唔使揾个伴侣都可以， 系咯， 你去大自然啦，上山啦，甚至公园都可以，即系你附近一定有嘅，香港即系你半个钟头内一定揾到一个有花草树木嘅地方，系嘛，上到山最好啦，只一个人，然后嗰招特别嘅，你同花草树木倾偈，听佢哋讲嘢。见到一棵树啦，你摸轻轻摸一摸棵树啦，然后感受一下佢嘅能量啦，感受啊树大根深，佢林棵树可能几十年噶咯，然后佢每日好有生命力，佢从来冇停止过去贡献俾个世界，系嘛？佢好有力量，感受下如果呢棵树，如果呢个风、花、草、石头有啲说话同我讲，会唔会有啲说话提醒我啦？提醒我放松啦，唔好咁执着啦。好似花草树木咁无私贡献啦，即系大自然系好疗愈嘅，咁疗愈系免费嘅，即系同埋佢唔会同人比较，对花唔会话啊你靓啲我劲啲，我净系将我啲芬芳俾个靓女俾个靓仔，唔会嘅，佢哋真正无分别心嘅，所以当我哋觉得自己冇价值喺大自然中啦，我通常能够放松啦，感受翻一个原来宇宙系无条件爱我噶。 透過空氣、陽光、水是免費的，不用錢的，源源不絕，令我們眾生都能夠生存。而我感受到我和宇宙可以是合一的，我都值得貢獻給個宇宙，我來自宇宙，最後也都回歸宇宙。當我攞返呢個愛嘅力量嘅時候呢，我唔會咁執着，唔會咁介意其他人嘅目光。我逐漸能夠好容易可以去同人去分享。咁呢幾個好簡單，都鼓勵大家可以試下。 好，咁今朝早呢唔該曬周博士，我哋下個星期二再傾過。 誰輕輕叫喚我，喚醒心中愛火，幸運只因有著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清风渗着雨点，天生仿似你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敢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 7:24系 DJN 嘅歌曲，叫做《爱的呼唤》。哦，得翻咗你入嚟啦。 系啊，小白同埋 Barbie， 你哋有冇上过咧长城啊？北京嘅长 城，我有啊， 有你有冇？ 都有啊，系啊。正所谓 不到长城啊，非好汉。 咁啊，我哋都系好汉啊。咁啊，Barbie 唔未至于女汉子 嘅。我只系个小女子，就嗰阵时几岁咋？ 系啊，到此一游嗰啲照片咧都影好多。不过咧，我印象之中咧，长城咧都好大风下噶。其实 系啊，同埋我印象当中最留得犀利嘅咧，就系嗰阵时，我揾咗个当地导游带我去长城嘅，几大风都好啦，嗰个长城有啲地方好斜噶嘛，佢都系着高踭鞋同埋短裙噶， 哦，好犀利， 即系我真系记到而家高踭系斗领嗰只高踭鞋，佢仲可以上到上长城好斜嗰啲位， 女汉子啊， 我真系睇到啦，好犀利哦， 厉害厉害，咁啊，点解话攞个长城出嚟讲咧？其实我哋依家又冇得飞，话说系咁嘅，内地咧近日就有网民咧去讲啦，话喂有三个游客咧近日咧游览啊，北京嘅八达岭。领长城嘅期间咧，喺个墙嗰度咧写字喎，喺度刻字喎，即系好似我哋小白喺山野之间成日都会行山，即系有啲人话天长地久， 跟住又画个心心喺度， 系啦，小白 love 求其啦，求其一个人啦， 我系听众咁样， 系听众啦， 唔使一个人嘅， 系啦，小白 love 听众咁，但系都唔应该写个喺嗰度， 系啦， 系啦，应该摆个心嗰度，系啦，开咪讲或者摆个心嗰度， 系 就唔应该攞出嚟，即系或者雕刻咁样， 咁啊直头系破坏公物噶咯， 肯定，仲要嗰个系文化遗产 咯。 嗰阵时哇有即系咁耐中国历史就有长城噶啦嘛，系咪先？ 系啊。 咁但系你话即系香港都有好多，譬如姻缘石啊嗰啲啦，即系望夫石嗰啲石都俾人涂鸦， 或者系以前嗰啲巴士背位咧，即系嗰啲座椅背 啊， 或者系啲树木咧，都好多呢啲情况噶。 嗰啲就真系千祈唔好啦。嗱，呢个系香港嘅情况啦，估计依家都少咗好多， 少咗好多嘅， 因为都唔系个个好似芭比咁样系笔控啦， 即系未必随身带住支笔系嘛， 毛笔。 點塗鴉咧？跟住大家又諗起係咁啊 ，OK 啦。咁但係咧喺內地方面咧，即係呢一件事件咧都引起咗好多嘅關注。咁啊頭先未話一開始係有網友去發現咗嘅，跟住咧北京嘅警方咧其實啊用咗一兩日時間咧就已經拉到 嚇拉到 嗰啲咧係涉案嘅遊客。作為長城嚟 講，我真係好好奇佢拉到啊！ 係啊，作為長城嚟講，你頭先都識講啦，係文物嚟噶嘛， 係啊， 有天眼係好正常噶、 啊。哦，人面辨識系統 係啊，人面辨識系統。 但 係 我真係想講喺茫茫人海裡面，能夠咁短時間裡面拉到係真係犀利， 係、啊、 證明嗰個系統幾犀利。 係啊， 咁、啊、首先呢一樣嘢亦都唔難嘅，因為咧你要買飛噶嘛，即係入去八達嶺嗰度咧，你要買飛先上到個長城噶嘛， 實名制噶啦，而家 係啦，你買 長城都實名制噶啦，原來 實名咗。 咁原來係咁樣噶。 所有嘢同埋咧，佢哋會用自己嗰個二維碼，即係 QR code 啦，去 do 噶嘛。咁你嗰、那個手機的 QR code 其實你林慧的 QR code 咁啊 係，小白佢 QR code 買飛嘅時候已經 connect 咗你。其實小白你都實名制咗啦，你啱啱辦咗嗰啲嘅遊樂園卡，你都係用自己的身份買噶、 啊。你入去啱啊！你入去樂園嗰度嗱，除非你借張卡俾人嘅、 啊， 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借俾人、 啊，我唔得噶， 梗唔得啦。 我唔知啊我你知道我未又未係家長，又未係忠粉，咁我唔知道都係啱嘅，不知者不罪。但如果你話喂係實名制，突然間有啲咩事嘅時候，佢都會打俾你博生啊！ 係我執到你張卡喎、 啊，我哋嗰日喺老鼠樂園見到你， 係啊， 冇嘢嘅，同個仔玩到開心。 係啊，問下你係咪你嚟㗎？係 啊，不過好似漏咗啲嘢喺樂園，我問下嗰一樣嘢係咪你啊？ 都揾得翻㗎， 都揾得翻嘅，係。 咁其實即係 實名制有實名制嘅好嘅， 兩人到啦，即係有陣時又可以幫下你尋找一啲失物啦。 係、 有陣時咧就 譬如呢個 case 都係㗎，如果佢冇實名制嘅。其实佢真的很难找到到底边个喺度写呢啲咁嘅字喺长城嗰度噶 嘛？根据呢个法例咧，其实咧最高罚款去到200蚊至500蚊人民币嘅、所以咧即系希望大家咧去游览嘅时候咧就注意唔好犯规啦。 文化遗产，我觉得应该要罚多啲咯。 今日系3月23日，星期二，农历2月11，适宜嫁娶出行。 我去旅行结婚先。 疫情期间仲周围去，今日既造桥成福。 我唔识起桥、啊。 咁讲啫。今日都系世界气象日。 我会多啲留意地球嘅天气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欧盟宣布对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嘅4名中国官员，包括新疆公安厅厅长陈明国、新疆政法委书记黄明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书记黄君正。同埋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实施制裁，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欧盟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之后的第一次制裁。美国及后亦都宣布制裁黄君正和陈明国，另外两人已经在去年列入制裁名单。今次是总统拜登上任之后首度对中国实施制裁，英国、加拿大亦都对中国实施相若的制裁名单。中方批评欧方做法罔顾事实，并且随即反制，制裁10名欧洲议会议员和学者，相关人员和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港澳，他们和关联企业、机构被限制和中国往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下个星期一同意在北京开会审议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说，对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 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推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政治制度發展，確保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都具有重要意義。全國人大會議早前通過決定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規定選舉委員會由1200人增加至1500人，立法會議席由70席增加至90席，以及增設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等，並且授權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涉及特首產生辦法以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再交由香港修改本地法律。政府公布截至星期一凌晨过去24小时有12宗接种疫苗后的送院个案，其中3人留院观察，当中2人接种伏必泰疫苗，另外有3宗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其余已经出院。需留院个案包括一名27岁男子，星期日在中大医院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癫痫发作，他下午被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经治疗之后情况稳定，留院观察。一名32岁女子星期日在全景围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有出诊情况，朝早送往仁济医院，经治疗之后情况稳定，留院观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花中交通意外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嘅交通意外啦，大约3分钟之前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运头塘村。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排到去运头塘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格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慢车。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亦都慢车，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若狮子官方嘅音乐计划 Kisako。解作享受音乐就有如品茶、赏茶一样，可以细味呼吸收录自佢嘅专辑《祈求》之中，由一个人对一呼一吸嘅气息入面体会世界巨大、自身嘅渺小，佢对生命嘅见解亦都用音乐去到感动众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若狮子欢芳》呼吸呼吸。 時を感じている。もう 个星期的推介作品，日本的音乐僧侣若狮子宽邦呼吸。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早上时间7:38，早晨中哥，早晨好，早晨晨光的听众 ，Hello， 早晨。 咁啊，今朝早咧，我又好似之前咁啦，带咗个研究翻嚟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不过讲之前咧，就睇下你哋现实嘅情况系咪咁，咁啊睇下咧佢又描述得准唔准啦。咁你身边数一个最好嘅朋友系几时认识嘅咧？ 最好啊， 系 啱啱啦。 你想講我哋係咪？就係我啦。 因為永遠你最好嘅朋友一定係啱啱相識噶嘛，你先至覺得佢係最好嘅。 哦，即係耐咗之後，你就見到佢嘅缺點啦。 係啦，發掘好多缺點啊，未必啱啊，噼里啪啦好多嘢。 但去到你能夠包容到嘅時候咧，就去到即係昇華嘅階段噶 咯。嗯，咁可能已經唔係好朋友，已經變成知己，另一個層次， 靈魂朋友。 另一樣嘢係啊， 係啊，可能講心靈，唔講金。一年見一次，但係好開心嗰啲嘅咯，係咪啊？靈魂朋友 係啊，即係有真係嘅，有啲朋友唔使成日見嘅，咁但係一見到面咧，你就會好多嘢同佢傾。 係 咁嗰啲係咪好朋友咧？但係你平時冇偈同佢傾嘅喎，你又唔會專登揾佢，甚至乎過時過節你都唔會話打個電話或者一個 message 俾佢都唔會。 咁如果即係萬一你有啲乜嘢事，你想揾人去幫手嘅時候，你係咪會揾佢啊？ 都唔會。都唔會，梗係揾身邊嗰啲人啦， 即係我哋， 就係你哋咁樣啦， 各處五舊嚟噶嘛， 今日唔記得撳錢啦， 最方便噶嘛咁樣樣。嗱，今次咧，我想講嘅呢個研究咧，佢就話係嚟自呢個大學啊麻省理工學院嘅一項研究嚟嘅，佢就講到咧建立一個深厚嘅友誼咧。竟然是主要是時間的問題， 即是時間建立得耐就即是譬如 越長越好啊！ 我哋識於微時，譬如小學同學就好朋友啦，咁樣係咪？意思係咁。 竟然可以量化，因為我就以為咧，即係從自己嘅經歷啦，即係有啲人咧，你會覺得哇一見如故，即係見到佢咧就覺得我好 friend 啊，咁啊即係好似好多嘢咧都好啱啊，好有默契咁樣。但係有啲人咧，就算你識咗好耐都好啦，都係泛之交嚟嘅，即係你覺得好似唔係好啱 channel 咁樣啦。咁但係咧呢一個研究咧就正正相反，佢就話咧係一個時間問題，只要你肯投資時間落去咧，佢真係會成為你嘅好朋友嘅。咁到底係幾多個鐘頭咧？俾你估下啦。 用鐘頭 量化到用少少， 係啊係啊， 果然係麻省理工大學啊，好精準嘅， 好精準嘅， 連嗰兩秒都唔蝕俾你，多兩秒咧 friend 啲，如果少兩秒咧冇咁 friend。 你要量化嘅話咧，我都有一個量化嘅單位嘅，不過等麻省理工講咗先，我陣間先講。梁省理工， 即系估都唔估啦， 梁省 唔估啦，梁省理工， 我估，起码5000个钟头， 唔使， 哦，咁又唔使喎，真系， 我相信极其难，即系如果佢话数以小时计咧， 小时计， 即系我觉得咧。真係可能係24至48左右嘅，即係應該唔會咁遠啊，唔會需要5000小時。 你係24至48個小時成為咩關係先？ 成為朋友啦， 普通朋友係咪啊？咩朋友啊？ 我唔知啊， 幾多啊？ 嗱，佢咧就話由認識變成普通朋友咧，就需要50个小时嘅社交活動嘅相處，係啦， 社交活動嘅相處， 即係唔係話我哋喺同一個空間，但係冇交流 啊，即係打網球啊，行下山啊，飲下嘢啊，咁樣啦。 我要几耐之，即系几长时间之内要完成呢五十小时先？ 咁我又冇规范。 如果我相隔10年咧？ 即係譬如我今日見咗你，跟住我十年之後繼續做翻嗰五十個鐘頭得唔得先？ 哦，咁你調翻轉咁諗，如果你十年都仲有 keep 住 contact 嘅話，咁應該你同佢都本身有個底啊，係啊， 即係每一年佢生日或者你生日嘅時候打個電話俾佢，喂，生日快樂，好，兩分鐘講完收線，咁 但其實咁樣好 warm 喎，即係你成年 都有祝你生日快樂，係 咯，所以我覺得你好 warm 噶，即係我哋冇聯絡，但係你記得我生日。嗱，五十個鐘頭就普通朋友啦，咁佢話加多四十個鐘頭咧，就能夠成為真正嘅好朋友啦。咁如果你話去到密友，即係閨蜜嗰只咧，佢就量化完之後覺得要200个小时一個社交嘅相處咧，先至得嘅。 咁短就系200个钟，好快啫， 系 啊，好 快完， 即系数数手指，我哋又得噶咯， 咁啊，争好远。 点解啊？ 诶，我哋得4个钟头， 你 又 啱啱咪话我哋得咯，四个钟头，咁即系 好朋友噶啦， 系啊， 四十个钟九十，哦，都得噶咯，已经真系。 Kitty 有冇50万啊？即系住嚟用下先， 50个钟唔等于50万噶， 比你快过。 即系你一个钟谂住借人10000蚊就唔得嘅。 啊， 咁啊借几多先得咧？咁我哋梗系翻低啲咯， 5蚊， 我5蚊， 一个钟头最多借5蚊咁样。 喂，咁问下， 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所以自己识朋友好紧要。咁问下梁省理工，你自己嗰个睇法又系点？ 你讲多两句先，因为我而家攞紧个计数机出嚟计一计，我个定义同麻省理工有冇分别？ 咁頭先咧，阿梁省理工嘅代表咧就話啊，有啲朋友咧就會因為環境嘅變化啦，就會覺得疏遠咗。咁但係佢就有講到咧，再次同佢哋相處咧，就能夠快速建立翻以前嘅信任啦。因為本身咧你已經有嗰個時數喺度啊。咁如果你想將新朋友變成密友嘅時候咧，但係你又冇乜咁多時間，有咩方法咧，都有一個捷徑嘅，就係咧之前喺呢個心理學嘅環節咧都有講過嘅，就係敞開你嘅心扉，將你嘅秘密咧。嘗試去跟他說，等他營造一個比較親密的感覺，是啦，那他就會快點建立到這個信任。啊，原來你便秘都跟我講㗎，咁樣咁佢就覺得 呢啲咪就係攻心計咯？ 點解啊？ 我專登同你講心事啊嘛，即係博取你嘅信任。 但係真嘅心事嚟嘅喎。 正所謂咩是非當人情啊嘛，就係呢啲咯。 我是非講人哋嘅，講自己係秘密嘅。 我識咗你咁耐，我都冇講我有香港腳，應該我都唔係好攻心計嘅人。 攻心計啊嘛，好啦，仲話麻省理工講係幾多個小時啊？ 你話密友啊？ 密友 最好嘅朋友就200小时。 200小时係嘛？200小时啊！咁佢嗰个指标真系好低，可能佢呢个外国人咧，外国人同埋即系东方人，佢哋嘅标，我哋大家标准都好唔同。 系啊， 即系譬如话你喺外地 ，yo friend， 一嚟就 friend 噶啦嘛，即系我哋系朋友啊。 系 咁，我嘅定义就系咩叫朋友咧？朋友个朋字已经话咗俾你听啦。朋友2个月咯， 2个月哦， 2个月几多小时啊？1440小时， 系就成为朋友， 先至可以成为朋友啊！ 系 朋友2个月，讲咗俾你听噶啦，个朋字已经系2个月字啊嘛。 咁好朋友咧，要加个女仔， 即系 加 多个仔， 有女有仔先系好朋友。 你最紧要大家都要倾到偈，1440个钟，你先至可以做到一个朋友嘅，唔系咁容易噶。 系咁啊，大家用年与日去累积下啲友情经验值啦。 中 Band, 未来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49啊！早晨，林慧。 早晨啊，两位。 点啊？ 嗱，我知道你哋咧都会经常去帮衬一啲发型屋啦，去料理一下自己嘅头发啦。因为始终我哋都即系经常要影下相啊，或者自己都注重自己仪容噶嘛。 啊、即系我即系唔敢答你添。 系咩？你都常嘅，你都有打理嘅， 好疏懒嘅。 但你靓起上嚟，你可以吹得好靓噶个头。 咪就系要真系要有啲嘢要做嘅时候，先至会去整咯、 哦。 平时我就真系而家你。我都唔会去整 嘅。但你觉得咁样都靓噶嘛？因为 即系冇办法。 系咯，即系天生就咁样。 我有打俾我阿妈，阿妈点解会咁样？ 点解你生到我咁靓仔？ 系真系幸运啊！嗱、 嗯， 崔健同我咧，最近呢几个月咧都叫剪咗刘海啦，即系短咗啲嘅刘海啦。点、啊？你想点啊？你想讲咩？ 唔系我系啦。点解女士咁中意剪佢哋个汁音啊？ 系 哦， 即系必定系。 哦，因为空气刘海咧，多数就会话会显得后生啲嘅，系、嗯、啦。 譬如话长度啊，即系后边嗰汁嘅长度咧、 嗯， 你哋一系咧就长。一就剪到佢好短，好極端噶嘛。咁、但系咧個汁音咧，有陣時又長啲、短啲，跟住你哋又覺得好似剪咗頭髮咁。 哦，因為其實咧個汁音咧擺喺個額頭嗰度咧，佢佔咗你即係好明顯係你塊面即係前面啦，即係眼耳口鼻嗰附近啦嘅一個比例啊。咁、所以有啲人嘅面型咧擺咗一啲頭髮喺個額頭度嘅時候咧、其實成個比例係會唔同咗係啊。因為最近咧我喺網上面見到一張相咧，佢就教人化妝嘅。咁、左邊右邊啦，成日都。即系俾你做一个对比啦，佢唔系佢两边都有化，佢净系话俾你听咧，条眉高啲同埋低啲咧，成个样已经争好远，就系因为你个眉到你个嘴拉阔咗，即系长咗咧，原来系会显老啲嘅。咁但系原来咧，你成个中间嗰 part 集中啲咧，就会显得后生啲同埋精灵啲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个刘海咧都系有帮助嘅，即系佢令到你个面型会唔会压翻短啲啊，或者点样 都系嘅。同埋有时即系每个人嘅五官特征都唔同啦，同埋个样啦。我记得早两年咧，日本咧出咗一把尺。叫做黄金比例尺， 度块面嗰啲啊， 系要度块面噶，即系唔知条眉又要喺边一个位置啊，个鼻又要点啊，即系喺度度嚟度去咧，总之就点样叫做化得个妆咧？如果跟翻个黄金比例咧，就叫做最靓啦咁样。咁啊，讲头发啦，其实咧男士咧打理头发咧，我觉得系比较抵啲嘅，因为你哋剪亲或者料理亲咧，理发通常系前前后后左右都系全部要剪噶嘛。我咧就自从剪咗个刘海之后咧，我就觉得好麻烦啊， 斋剪刘海 系啦，好似好唔抵咁样。 但我又唔夠膽自己剪。嗱，我其實成日上網睇嗰啲短片咧，而家你知唔知有好多剪刘海嘅方法噶？又話咩將啲頭髮咁樣翹埋，然之後一剪齊佢咧，散翻開就係一個弧形啦咁樣。 你買嗰啲咩狗牙剪咪得咯？你唔使、啊、你唔好用，即係有得買噶嘛？ 我知你講咩啊？即係嗰啲偷薄剪啊嘛。 係啊，嗰啲狗牙剪咁樣剪咪得咯。 但係狗牙剪係剪唔齊之餘，仲會剪到碎曬嘅啲頭髮，即係會剪薄咗。 冇人叫你咁樣係咁樣剪噶嘛？你咪就咁打平就係。 咁咪好似冇 啦。既然你咁有技巧，不如就你買把幫佢剪，問題就解決啦。 唔係因為我以前啊，唔好話以前，而家我間唔中都有自己幫自己，唉、哎，長係收一收嘅、啊。譬如話兩邊滴水啦， 真係睇你唔出會自己剪喎、 啊。係啊，都好好鬼難去係理髮店嘅而家。 我都係， 即係譬如話。如果後面長嗰啲，唉，唔好理啦，即係男。 你後面都剪到喎、 啊？唔係男就係、是、後面唔剪咯。 嗯。 譬如最覺得煩嘅地方咧，就係兩邊啊嘛。 係啊，或者前邊會唔會啊？ 前邊都好少。 嗯。你會撥側佢係咪？ 撥側佢或者 gel 起佢啊嘛。嗯、但係兩邊嗰啲好尷尬啊嘛。咁咪攞把膠剪仲要收咯。 嚇、啊！咁但係長此落去，成個形狀咪開始怪起上嚟咯。 啊，都係。 即係得兩邊係乾淨嘅。 係啦、啊， 跟住前 後 同埋 後 面都長嘅。 呢啲叫做 style。 哦，係。 呢啲叫 style。我講多次啊，係咪？ 得你 care。 style 即係要係咁樣。如果唔係，如果你話真係要經常要保持住嗰個髮型咧，哇！你真係兩個禮拜要去收一次，因為兩個禮拜你長翻少少，其實你已經有啲變，即係嗰個形狀唔同咗啦嘛。 同埋我好相信人哋講一句説話係真嘅，就係你越剪得頻密咧，佢就越生得快。真係有個咁嘅刺激作用嘅。 呢啲我又唔敢講啊，呢啲叫過頭説話。 係咩？我咦？我而家好彩掂住張木桌啫。我自己咧，學阿鐘哥話齋，我係有自己幫自己剪嘅，因為實在太麻煩啦。我通常咧幾時會去一次髮型屋咧？就係我覺得後邊嗰啲長度咧開始就算 頂唔順啦， 係啦。我同你嗰個感覺都一樣嘅。劉海咧，我通常就叫我媽咪幫我剪。 即係而家你呢個劉海係你媽媽幫你剪㗎。 係啊，因為咧我而家咧成家咧，即係我有。機會俾張相你睇啦，嗰啲髮型係一式一樣嘅， 全部都係劉海啊！ 因為你阿媽淨係識得剪呢個髮型， 冇錯， 所以就一式一樣。 因為冇錯啦，因為咧我本身剪我呢個髮型咧，係為咗想氹我個女留長頭髮啊。嗱、就同你之前講話，即係你想小朋友戴口罩，大人就跟住戴口罩嘅作用係一樣嘅，就係想同佢講話，因為佢唔係好明白咧點樣為之扎到邊。咁我就演繹一次俾佢睇啦。嗱、媽咪而家同你開始一齊剪短佢，然後慢慢一齊留啦。咁就真係氹到佢啦，留下長啲，留下長啲。咁樣就 keep 住咧，盡量同佢個髮型係一樣嘅、即係我而家特登剪到同我個女個髮型一樣。 即係本身佢唔中意留長，比較少見喎。小朋友多數都中意長頭髮，反而係阿媽話：哎呀，洗頭咁麻煩，你剪短佢啦。 係啊，我個女係唔中意，因為咧原來有啲小朋友真係會㗎，覺得咧扎住條辮仔咧個橡筋箍住好唔舒服。 哦， 咁所以其實佢就唔係話中意自己个形象是长头发定短头发、反而是考虑到觉得哎呀好麻烦就成日想掹咗条橡筋。 放心啦， 点啊？ 到佢第时即系去到一年班啊，佢开始要认识佢嘅朋辈啊，佢、自然佢就会好着重自己嘅外表啊。 哦、 你而家一定系细路仔咧，不分男女，去到呢啲年纪，即系三四岁、四五岁咧，最紧要舒服。唔好搞咁多嘢，喂，着多件衫啊，哎，好烦啊，除咗佢， 系啊，而家都仲系咁啊， 要箍住唔舒服，必定系咁样噶。到佢开始要见人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咦，你咁样噶，我都要咁样啊。 但我个女纯粹系净系头发上有呢、這个，即、就、系、是、有呢一个纠结啫。佢其他化妆上咧，佢比我仲成熟噶、即系呢一啲系好难讲。而家啲小朋友系咁样接触嘅嘢同我哋唔同。咁点解讲头发咧？嗱、我自己咧就觉得，如果出去发型屋剪个头发咧，就好唔抵嘅，因为后边冇乜得剪。如果你剪个刘海咧，佢都系照收你剪成个头嘅价钱噶嘛。咁而家你知啦，即系坊间就算你话最平价嘅发型屋咧，都必定要收你几十蚊啦。咁如果你咁样计法咧，我自己咧而家系一个礼拜剪一次嘅啲刘海， 剪得咁密， 系啊，所以我就系话唔知系咪因为剪得多咧，就即系引诱佢就好似想又再俾你剪下， 定 系你出 剪上瘾咋？即系觉得长咗少少就已经，哎呀好碍眼啊咁。 嗱，我连续三个礼拜日。都系喺屋企叫我阿妈剪，因为我每一个礼拜翻到去咧，已经吸住只眼啦。跟、住我又顶唔顺，我同佢讲：今次可唔可以再剪短少少？因为长得好快咁啊。咁于是我就话：你狠啲啦，你今次剪短啲啦咁啊。 其实我都系嗰句，如果伯母咧经常有一个叫做 model 俾佢剪咧、其实可以试下唔同嘅发型啊。 你千祈唔好鼓励我阿妈尝试呢样嘢。 或者你应该送一套咧，即系成套嘅铰剪组合俾佢。嗱，呢啲狗牙剪又有，利剪又有，或者钝嘅又有。 你試下唔同嘅教剪剪出嚟，可能個形狀會唔同噶嘛。 你有所不知啦，鐘哥，我就係訓練我阿媽剪極都係呢一個， 都係呢個樣。 係啊，咁穩陣啲啊嘛，你明唔明啊？ 即係起碼有一款係出得街嘅。 係啦，久經訓練啊。 你要知道啊，劉慧 點啊？ 即係就算你出邊幫襯嗰啲咩咩廿蚊好快，著一剪我唔係唔係廿蚊定 都幾廿蚊㗎， 六十蚊嗰啲咧。其实人哋都可以揀发型的，有得揀，即 系你行到入去话俾佢听，我要咁， 起码佢都有三四款俾你揀。 咪住先，但系林慧个妈妈唔系谂住开铺嘛，佢就系谂住服务佢屋企啫嘛。咁如果林慧系 keep 住中意呢个发型嘅，就钻研呢一个 OK 啦。 其实系稳阵起见，我冇谂住要再创新啊，因为通常创新咧都总会有一两次失败嘅，咁我就无谓啦，咁唔好搞啦。 通常以前咧最远古嘅时候，点样帮嗰啲细路仔剪头发咧？唔系讲笑真。 吸住汤碗， 攞个汤碗， 哦系啊系啊， 沿住佢咁样剪啊嘛，咁所以嗰阵时大部分嘅僆仔咧都剪出嚟嘅系嗰啲汤碗头咯， 冇错。 其实阿妈系应该有呢一铺瘾嘅，即系觉得要试一试，即系自己就梗系唔会剪自己头发噶啦。 呢个又系嘅， 但 系 你作为阿妈咧，见到佢个头发长咗咧，你会好想帮佢剪一剪嘅。 以前就话诶悭钱啊嘛，以前嘅年代通常小朋友会比较多啲噶嘛，哇你个个都要剪一次，真系唔得了噶嘛，所以咪汤碗头咯，吸住咁样剪咯，个个一样嘅。 但系咧，嗱，点解今朝早带呢个话题咧？就系香港咧最近有一间日本发型屋。嗱，你知日本发型屋通常个价钱咧都平极有限啦。佢推出咗一个咧就叫做月包嘅剪刘海计划。系啊，斋剪刘海啫，即系无论你几多次都好，喺一个月内你只要俾咗唔使100蚊嘅嗰个费用咧，你任剪唔嬲。 即系譬如你好似你咁样一个礼拜剪一次，咁你俾咗个费用之后 几十蚊， 我就每一个礼拜都可以去收一次啦。 冇错。 咁幾好喎，即係十零廿蚊就幫你收一收咁樣， 但係淨係包你嘅 刘海，淨係包某一個部分， 後邊係唔得嘅，只可以解八。 咁包唔包洗頭吹頭先？ 佢又冇講喎， 應該唔包， 應該唔包啦，我都覺得唔包咯。 咁你睇清楚啲條款喎，即係一個話啊，你未洗頭咧，我哋唔會幫你剪嘅。 哎呀， 係啦，因為如果咁樣碎剪，咪就好可能隨時出嚟個形唔同啊嘛。 係喎， 睇清楚啲條款先。 不過呢個都解決咗好多剪呢個空氣刘海嘅朋友仔嘅問題。 都係， 我自己點解肯剪呢，就是因為我有個相熟嘅髮型師，咁佢剪之前我就問佢，如果長咗你可唔可以免費幫手翻？咁佢就話啊，咁梗係可以啦。不過我又咁諗喎，咁我都要特登出去揾佢，即係都係有錢有時間嘅。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貪靚嘅人咧，多數都係會付出呢個代價。咁有呢個服務，我又覺得都幾好，即係多個選擇啊嘛。 係啊。 咁林慧，你會幫襯啦，定係繼續揾你阿媽咧？ 我諗住繼續揾我阿媽，幾廿蚊都慳翻， 係啦，俾咗媽媽啦。 潮福龙虾专门店的88岁男子初步确诊，这间食肆早前有食客确诊。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在今个月9号至22号曾经身处7个指明地方超过2个钟的人士，在今个星期三或者之前接受检测。其中5个处所属于有新增确诊个案的大厦，包括小西湾昌瑞落楼、牛池湾晓辉花园第三座、坚道43至45号天宝阁、西营盘高街98号、倾星吞嚣，以及坚道99号丰乐阁。另外，油塘茶果岭道、土木工程拓展署海堤及航道维修保养合约地盘有女文员确诊，亦都被纳入强制检测。而九龙塘窝打老道111号嘉南幼稚园、嘉南幼儿园就因为爆发流感样疾病个案，当局为谨慎起见，将学校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78，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币6.509，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9,386点，升2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31美元，卖出1740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系为广东内陆带嚟有雨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 展望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依家气温十八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风力楼。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嘅，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返红隧啦，由于受七咸道南意外影响，咁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日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去马场。吐露港公路出返去九龙啦，近住圆洲仔一段车多，龙尾就运头塘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脚发作啊！你， 唉，唔好意思啊，啱啱冇留意前面有道路工程，差啲刹唔切车添。 有冇搞错啊？你就算冇听过尹光 rap 啊，叫你小心道路工程，都应该要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啦。除咗可以知道边度塞车、边度有工程封路，仲有好多道路安全嘅资讯噶。喺道路工程附近都会有指示牌，等你及早预备减速慢仔，就唔使搞到咁牙烟啦。 在巴黎罗浮宫有一幅名画相当出名，仲吸引好多人特登飞去法国一睹佢嘅风采。 我知系达文西嘅蒙罗丽莎。 究竟呢幅肖像画点解咁出名呢？达文西点解要绘画呢幅蒙罗丽莎肖像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寻找名画蒙罗丽莎》， 由 Ben Sir 欧阳伟豪声音导航， 带你寻找名画背后的故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早晨啊，八点十分啊 ，Kitty 同埋钟哥，我哋即刻请我哋今日嘉宾出嚟咧，睇下港股嘅表现先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睇到琴日港股咧啊，叫做高开都要低走下，琴日要跌啊，跌105点啊，成交金额咧1344亿啊吓，咁啊，成交金额亦都缩咗。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嗯。 其實近排個市都係咁啊，即係咧我哋之前都講啦，其實個大市一定要即係上翻3万点樓上嘅話咧，先真係比較轉強咯。如果唔係嘅話，睇到個趨勢咧，都係投資者就傾向咧就係、是、一有機會鬆綁嘅話就鬆綁先嘅。咁、就唔係話即係好似之前咁樣、那個氣勢如虹嗰時咧，就係、是高追啲股份咯。 咁就不過叫做好啲，暫時就叫做都頂咗28000樓上咯。不過都要小心啲嘅，即係如果你即係喺28000樓上雖然頂得住，但係咧如果太耐都唔能夠突破啲高位嘅話咧，就通常咧就係咩久守必失啊嘛。咁所以咧都要留意下咧呢啲位會唔會有機會失守嘅機會咯。咁就暫時我諗就。似乎就都係市場欠缺一啲實質嘅催化劑嘅，咁所以形成咗咧都係立啲，我自己覺得。 系啊，咁啊睇下個別股份可能有啲好嘅成績喎，出成績表咯。 即係個別股份，即係問一問 Candy 先啦。嗱，嚟緊咧小米同埋騰訊咧將會即係就嚟派成績表嘛。咁點睇咧？有冇啲好嘅預期咧？ 嗱，其實先講騰訊先啦。騰訊又其實都唔會有咩特別太大嘅差池嘅，即係次次你都見到佢業績方面咧都係交到功課啦。咁同埋都睇翻今次方面咧，就都應該係繼續維持翻兩三成以上嘅增長咧，其實都唔太難嘅。咁但係咧最緊要就話其實騰訊就個嚟緊嘅焦點個關鍵點咧，睇下會唔會政策上面有啲乜嘢嘅即係影響，因為其實早一兩個禮拜咧都有傳過，不過傳聞啦嚇。就係話呢個係即係下一個呢啲網絡巨人嘅整頓嘅對象，可能就係騰訊咁啦。因為睇翻而家內地方面咧，就似乎有個趨向咧，就係會比較擔心啲大型呢啲網絡嘅巨人咧，就係跨界別嘅壟斷啊，或者係個市場佔有率太高嗰啲。咁就可能有啲趨向咧，就要將啲部分嘅資產或者係業務上面咧，就係剝離啦。咁變咗都即係亦都傳咧，就話騰訊咧下邊嗰個係都類似好似呢個係買咁，係有借貸上面嘅業務噶嘛，就可能又係要將申請一個係金融控股牌照嚟到去做啦。咁呢啲都會影我哋之前有都詳細分析過，如果即係用金融控股嚟到做嘅唔好之處啦。咁所以變咗都係睇翻個政策風險會多啲咯，而家。 咁另外阿 Kenny 又想睇埋嘅咧，就有呢个物管股嘅板块嘅，因为寻日咧呢个碧桂园同埋雅生活咧就公布咗旧年嘅业绩啦，咁啊成绩非常之好，咁啊股价咧仲创咗十日高添，咁啊嚟紧咧呢个板块系咪大家都可以睇得多啲考虑下咧？ 其实呢一排咧呢啲除咗话物管之外咧，譬如现金流比较稳定啊。强啊，派息好嗰啲股份啊，或者板块啦，譬如好似长江基建啊，或者系呢个长实啦，或者啲公用股咧，都表现系好嘅。咁呢个就系反映翻咧嗰个市场嗰个系资金嗰个转变，因为最主要其实就受到债息因素所影响啦。债息上升嘅话咧，就令到啲人嗰个系计嘅 discount rate 嗰时咧，就会系大高咗。高咗之后嘅话咧，一啲高估值嘅股份咧，我哋計個 valuation 咧就會有一個下跌嘅風險喺度，咁所以變咗資金就明顯咧就轉向啲現金流比較強嘅股份，咁其中一個板塊就當然係物管啦，咁即係物管咧其實就雖然之前咧就都沉寂咗一段時間嘅，咁但係始終佢跌到唔上下會有佢嘅價值喺度，因為佢個盈利變化唔大大啊嘛。咁同埋都係嗰個現金流都係繼續維持一個穩定嘅強勁啊，派息都會比較穩定啊嘛。咁所以變咗去到某一個股值嘅話咧，其實佢就會有個支持喺度，或者會成為一個資金避難所咯。 咁政策方面有冇對佢有啲咩影響㗎？即 係 有利定係點咧？ 物管就比較少政策風險嘅，因為咧嗱，反而咧調翻轉佢成為都受惠嘅，因為咧好明顯咧就。內房咧就受政策風險因素影響啊嘛，但係咧其實你見到內地方面咧賣樓係 OK 噶嘛，即係尤其是我哋之前解釋啦，好多內房企業為咗應付嗰個係即係加強現金流，都可能要貨如輪轉啊，依個薄利多銷，咁所以你見佢賣樓銷售增長 OK 嘅，賣樓 OK 就自然嗰個物管嘅面積就會上升啦，賣完樓之後就要管理噶啦嘛，咁所以變咗佢哋嘅生意咧就冇乜太大嘅問題。同埋第二咧，佢哋嘅 business model 咧都開始慢慢咧係改善嘅，即係由過往咧就係呢個純粹做一個管理嘅，開始咧你見好多嘅物管公司咧都係做咗好多增值嘅服務，所以你見到增值服務個 part 咧，其實個毛利率咧相對於傳統物管嘅業務咧係高一橛嘅，咁而且都係比較 high growth 啲嘅。咁但係當然而家佔嘅比例係低，但你見到開始慢慢升緊上嚟咯。咁所以隨即係呢啲物管股嘅增長咧，就有幾方面啦。第一就在管面積增加，在管面積增加嘅話咧，就除咗係個 organic growth 之外咧，就靠拼購啦，所以見到之前嘅拼購啦。第二咧就係嗰、那個盈利個收入方面嘅結構嘅改變啊，就係、是、話增加多啲高毛利嘅嘢嚟到推動個盈利上升咯。 咁啊，所以即係省股民又可以試下部署下啦，同埋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你住屋苑。 管理費有冇減過？ 極其量， 我未聽過減管理費。 你有冇聽過減管理費啊？ 極其量係雪藏咗一個月， 係咪啊？ 即係仲係好多年前嗰一次喎，好多年前嗰一次試過雪藏咗一個月唔使交， 從來都冇減過。而家疫情仲加埋添，因為話用嗰啲清潔嘢啊， 多咗啊嘛， 多咗啊，係咪先勤咗抹嘢咁樣啊嚇？咁啊，有機會都帶動呢個物管股啊，再升一升啦。轉個角度，不如講埋咧一啲新股市場啦。嗱，呢個百度啊、B 站啊嗰啲都即係陸續會上市啦。咁啊，百度又點睇啊 ？B 站咧孖展超購57倍，好似都唔係咁叻喎。咁呢兩隻股份係咪都爭啲？嚟緊仲會有啲咧？美股啊，再回歸啊，香港上市啊，包括蔚來汽車啊、小鵬啊等等等等啦，仲有理想啦咁樣。咁呢啲車股翻嚟係咪大家又係諗住？唉，不如都係一股一股買喺美股市場買好過好過港股市場啊 ？Kenny 點睇啊？呢、這個 其实咧，间公司本身就冇问题嘅咧，譬如百度啊，或者 B 站嗰啲，其实都好嘢嚟嘅。我哋之前都否定过。不过只新股就系最大嘅问题，就系嗰个气氛啊，个 timing 嘅问题咯。咁我明显而家个时间就唔啱啦。咁所以变咗咧，就算呢啲，如果你谂下喺个零两个月前呢啲咁嘅股份上市嘅话咧，肯定抢到飞起啊，同埋亦都系超额配数好鬼劲啊。咁其实同一间公司喺唔同时段上嘅话咧，都有得到唔同嘅反应嘅。咁呢个就因为嗰个市场嘅问题啊。咁就所以我覺得公司本身冇問題嘅，反而咧調翻轉啦，就係、如果你係好似我哋上次嗰個講過，作為一個即係中線少少投資者嘅話咧，其實你又不如細心分析下或者諗下邊一間公司咧中長線可以睇好，趁呢個時間嘅話咧，其實可能有機會抽到嘛。之前咧如果氣氛好嘅，即係股份好嘅，係人都知道好啦，但你抽唔到啊嘛。咁但係而家就有機會抽到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作一個中線少少，但就千祈唔好諗住好似以前嗰啲哇一。开就已经爆升一两倍，就暂时唔会住咯。 嗯，系啊，所以散股民就好好咁样部署一下啦。咁啊，睇嚟今个礼拜都比较风高浪急一啲啦。咁啊，睇住个户口啊，咁啊，即系呢个都系重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Kenny， 我哋今日倾过。 好，唔该，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有一个新嘅地方可以介绍下俾大家去嘅，咁啊去行下，周围行下咧就唔使俾钱噶嘛，免费噶嘛， 行山啊， 逛下商场啊咁样。哦，有新商场咧就准备开幕啦，就喺观塘嘅。咁啊，当然啦，我都知道观塘系真系好塞车嘅。 系 咁咧，就你可以尝试用其他唔同嘅交通工具去到抵达啦。 用公共交通工具啦。 系啦系啦，咁啊呢一个商场咧，佢就系呢个市区重建局啊。观塘市中心重建计划第二、第三发展区内嘅全新商场嚟嘅，咁啊占地咧都好大啊，超过35万平方尺。咁佢有啲咩特点咧？咁啊，佢都有商场噶啦。咁第一佢系新，第二咧佢就设有全港首个室内冷气智能公共运输交通处。 即系有冷气巴士站， 系啦。 之前我哋交通嘅 Toby 讲过，佢话有车嚟嘅时候，个门先至开，你先上车。 系 平时咧，个门就闩住，储住啲冷气喺里边舒服啲。 咩 AI 功能嗰个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等车嘅时候就有冷气。 等车嘅时候有冷气，架车嚟咗咧，佢就自己开门喺度上车啦。咁样 就唔会系好似而家嗰啲巴士总站咁样咧，就真系即系通晒， 唔会啦， 系啦，空地方咁就唔系嗰啲啦。 跟住我哋都落去睇下先。 系咯，夏天嘅时候应该就几好，因为夏天譬如你话等巴士咧，即系喺条街度系会热啦。啦啦几辛苦噶嘛，咁而且咧，除咗有冷气之外咧，就全面覆盖呢个 5G 无线网络，即系万一你个数据冇咗，你可以去嗰度攞一个。 但我电话唔系 5G 喎。即系我 plan， 咁你系时候换一部啦。咁都有提供呢个免费 WiFi 嘅上网服务啦，咁亦都有好多智能科技嘅设施啦。仲有之前咧喺某一个商场，我哋都提过啦，佢有一个咧防疫消毒设施机械人咧，佢呢个商场咧亦都引入咗。咁所以咧，你唔使净系去某一个商场嗰度睇下呢啲机械人啊，去到嗰度咧亦都睇到 两个商场睇到 系啦。咁啊同埋亦都有好多好先进嘅设施，因为佢始终系一个新嘅商场啦。咁譬如你话去到洗手间咁样必须要噶啦，咁佢都有好多嘅电子屏幕啊，或者系一啲比较贴心嘅浴巾室啊等等嘅设施咧，佢都会有嘅。咁啊当然啦，你话去到行街唔系净系睇佢呢 設施配套啊嘛，有咩行係先係最緊要啊嘛。 係咯，咩唔係啊？我哋淨係落去等巴士咩？唔通 係啦，淨係免費上網，你部手機又唔 support。 如果佢育嬰室可以幫我換埋片就好啦。 哇！ 幫你換， 幫你養埋個仔好唔好先？ 幫你供埋層樓好過啦。 如果佢 OK 嘅，我話唔錯啊，覺得。 你而家黑白少少白唔識聽係嘛？嗱，咁啊，商場裡面咧嘅特點咧就係話預留咗一個位置啊，俾昔日裕民坊嘅小店咧去到復業嘅，係啦，咁樣等大家咧可以揾翻一啲回憶啦，喺嗰度有啲咩咧買啲日常用品啊、服飾啊、經典小食啊、家居服務等等咁樣，咁啊等大家咧都會有啲懷舊嘅感覺喎，你知道而家大家都想揾翻昔日嘅感覺啊嘛，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個咧叫做裕民市集。嘅地方，咁咧就係售賣大眾化嘅日常用品為主嘅，咁所以其實都幾多地方可以逛下嘅。咁如果你話你住喺嗰區嘅朋友，咁啊得閒又可以去望下呢個新嘅商場有啲咩特色咧、 希望可以改善下咧嗰個交通嘅情況啦，因為好多 你都係好緊張嗰個交通去 揸車人士嘛佢， 唔關揸唔揸車事，本身觀塘呢個地方咧。 即系用脚都塞系嘛？ 你搭巴士都唔想塞车噶嘛？ 啱啊！ 哦，咁系啊，真系。 我喺讨论区啊，见到有啲交收话咧，观塘免运。 哦，去到咁绝啊！ 系啊，宁愿放飞机啊，宁愿放飞机啊，即系交收玩具嗰啲啊。你嗰啲系冲哥系啊，唔好以为喺观塘交收，如果唔系交收唔到你嗰啲宝贵嘅玩具啊。 我啲即系激气，最近俾人放咗飞机。 系咪啊？ 系咪就系因为约观塘啊？ 系啊，我买一啲嘢，但系人哋放飞机啊！ 哎呀！ blacklist 咗佢啊 ，blacklist 佢啦，負評佢。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三月二十三日係一年嘅第八十二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二百八十三日。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三號喺第七十屆奧斯卡頒獎典禮，電影《鐵達尼號》十四項提名裏邊。最终获得十一座奖项，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电影《铁达尼号》是全球第一部票房达十亿美元的电影，保持全球电影票房收入排行榜第一名位置共十二年，现为第三位。自1997年12月19号上映以来，票房累计 21.8 亿美元，并得到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局选中，永久保存在美国国家影片登记表。在电影发行之前，各种电影评论家预测这部电影将会成为票房毒药。上映之后，评论即时转变。3月23号出生的朋友，对任何事物抱住好奇的心，追求亲身体验不同的领域。多才多艺，交游广阔，亦大点环顾。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追求完美的梦工场是不是配合到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推断事情，我们喜欢看淡。如果不似预期，会即时转向。这些是不是评论的特质呢？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嘅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啊吓。今日咧亦都会由香港贸发局嘅初创培育计划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嘅朋友咧，就同我哋交流一下嘅。咁啊，比赛啊，其实嚟到第四届啦。咁啊，每年咧都会选出一啲优秀嘅初创企业啊嘛，而佢哋咧亦都会被安排咧参与一系列嘅交流啦、考察啦，同埋推广活动咁样嘅。咁今日啦，我哋就好高兴请嚟到上届嘅优胜初创企业。家就是阿 Roy 啦，咁啊同我哋咧一齐分享一下创业快线嘅旅程噶噃。阿 Roy 早晨， 早晨你好，思文你好。 咁啊，其实咧上年咧点解会参加呢一个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咧？ 咁主要原因都系我哋睇到其实 Startup Express 其实会对我哋公司嘅业务发展非常之有帮助啦。咁或者我都简单讲一讲究竟我哋嘅公司嘅服务系点样啦。咁因为我哋都睇到其实电商e-commerce 发展得非常之快啦，亦都越嚟越普及，但系其实网购退货系一个越嚟越 嚴重嘅問題嚟嘅，咁所以我哋公司係希望可以提供到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去幫助到電商，無論係買賣雙方都可以更簡單、更節省成本咁去處理到退貨嘅。咁其實喺呢個 COVID-19 影響之下啦，其實電商發展越嚟越多，咁其實我哋嘅需求都越嚟越大嘅。咁我哋其實正正就希望可以借助到 Shop Express 去幫助到推廣我哋嘅業務，因為我哋服務嘅範圍對象唔單止係喺香港嘅商家嘅，我哋希望喺國內啦，或者台灣地區，或者係喺東南亞地區嘅電商都可以用到我哋嘅服務。咁正正就係 Cyber Express 其實喺貿發局嘅龐大嘅 network 之下咧，其實好有效咁可以幫助到我哋去推廣我哋服務出去嘅。咁當然我哋最係都好慶幸做到其中一個 winner 啦。咁當中其實貿發局喺過去嗰幾個月已經開始幫我哋安排咗好多好多嘅推廣機會㗎啦。 咁唔知可唔可以同大家咧都分享一下？其實咧創業快線咧，無論喺人脈啊，又或者係拓展市場啊，又或者係尋找資金方面，點樣幫助到你哋咧？ 咁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啦。咁首先其實喺香港其實貿發局都不定期咁會舉辦唔同嘅講座啦，或者培訓嘅一啲工作坊啦。咁當中佢哋都邀請咗好多喺香港商界入面非常之有經驗嘅人啦，或者各行各業，無論喺創科界或者係喺物流或者電商界入面都比較有經驗嘅人，其實今時都會去邀請呢啲咁嘅人嚟同我哋做分享，同或者係做培訓嘅。咁當中我哋都其實學習到嘅資訊或者有啲人物，我哋都幫助到好快速咁建立到咯。咁第二部分就係喺海外嘅資源啦，其實我哋都睇翻貿發局，其實喺世界各地都會有佢哋嘅站點啦。喺過去幾個月咁，我哋都聯絡咗佢哋喺國內啦，同埋喺台灣地區同埋新加坡嗰邊，其實佢哋貿發局都有同我哋聯繫嘅。咁其實都有幫助我哋嘅業務喺當地去再發展，同埋點樣再去落實當地一個推廣我哋公司服務嘅一個策略等等。咁呢部分佢哋都幫助我哋好多㗎。例如舉個例子啦，咁其實喺台灣喺上年十月，佢哋貿發局已經幫助咗我哋參加一個電商嘅活動。咁當中其實我哋藉著呢個活動已經有機會好快咁可以接觸到喺台灣地區超過200間嘅電商。咁其中已經喺呢一刻已經有部分已經轉化咗做我哋嘅客户㗎啦。咁所以其實呢一部分如果冇貿發局嘅幫助，可能我哋自己去揾呢啲客户就會比較吃力咯。 咁唔知譬如喺籌集資金方面會唔會都有啲幫助呢？ 都非常之有幫助㗎都。咁首先兩部分啦，第一部分就係貿發局都會幫助我哋去做相對嘅培訓，點樣可以令到我哋更有效咁講到我哋自己個公司嘅值得投資嘅部分喺邊度啦？咁令到我哋當面對投資者嘅時候，其實都會更有效咁可以更成功咁可以去攞到投資啦。咁第二部分就係貿發局都係會安排到同一啲機會係俾我哋去見到更多嘅投資人嘅，而呢啲投資人亦都唔單單話局限喺香港嘅。咁其實喺國內啊，喺東南亞嗰邊其實都會有嘅。咁藉著呢啲機會，我哋都可以其實更有效，特別係喺貿發局嘅介紹之下咧，其實我哋變咗係更加快速或者係有效咁可以去見到呢啲投資人咯。咁呢部分其實幫助都非常之大嘅。 咁唔知阿 Roy 你會唔會都鼓勵其他嘅初創企業啊參加創業快線呢？ 呢個當然會啦，我睇到其實過去幾年我哋都係因為睇到好多初創嘅企業其實係經過貿發局嗰邊呢個創業快線勝出之後咧，其實都攞到好多資助同埋支援啦。咁我哋呢邊其實依家個經驗都係嘅，咁所以我絕對推薦其他有心去搞 startup 或者已經做緊 startup 嘅其他朋友喺香港，其實都值得去參加創業快線呢個比賽嘅，因為勝出咗之後，或者你 even 係只係參加呢個初創嘅比賽，其實中間你學到嘅或者可以見識到嘅嘢非常之多，同埋非常之有幫助咯。 咁今年嘅創業快線 Startup Express 咧就已經開始報名啦。咁所以有興趣嘅初創企業咧，就即刻上到去 Startup Express 嘅網頁 info.hktdc.com/startupexpress 嗰度報名咯噃。今日唔該曬 Roy，Thank you。 再提提大家，今年嘅創業快線截止日期係5月12日，有興趣嘅初創企業要快啲報名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星期一同意在北京开会审议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话，對於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香港特區憲制秩序， 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推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政治制度發展，確保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都具有重要意義。全國人大會議早前通過決定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規定選舉委員會由1200人增加至1500人，立法會議席由70席增加至90席，同埋增設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等，並且授權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同附件二，涉及特首產生辦法以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同表決程序，再交由香港修改本地法律。歐盟宣布對侵犯新疆維吾爾人權的四名中國官員，包括新疆公安廳廳長陳明國、新疆政法委書記黃明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書記黃君正和新疆前政法委書記朱海倫，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公安局實施制裁，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歐盟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之後的第一次制裁。美國及後亦都宣布制裁黃君正和陳明國，另外兩人已經在去年列入制裁名單，今次是總統拜登上任之後首度對中國實施制裁，英國、加拿大亦都對中國實施相若的制裁名單。中方批評歐方做法罔顧事實，並且隨即反制，制裁10名歐洲議會議員和學者，相關人員和家屬被禁止入境中國內地和港澳，他們和關聯企業機構被限制和中國往來。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星期一在廣西桂林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晤，雙方首先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進行戰略溝通，達成廣泛共識。雙方相互通報各自對美關係近況，兩國外長都說國際社會都認為美方應該反思近年來的所作所為對全球和平和發展帶來的損害，停止單邊霸凌行徑，停止干涉他國內政，停止拉小圈子再搞集團對抗。在伊朗核問題上，雙方認為美國應該盡快無條件重返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並且撤銷對伊朗的單邊制裁，同時鼓勵伊朗重新全面履約，期待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繼續為防止核擴散發揮應有作用。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6，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3，人民幣6.509，英磅對美元1.385，歐元對美元1.194，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2。日經平均指數報29,435點，升26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7.32美元，賣出1,738.08美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1度，稍後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聽日初時有一兩陣雨，本週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回升，週末期間漸轉潮濕。現在氣温18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七咸道南去大角咀，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就挤塞。咁反方向，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

你簡直差冇一度， 真係啊， 豈有此理。 咁你應該有好多去分享啊， 係咯， 講嚟聽下你嘅心路歷程係點 咧？其實都應該揾埋阿 O 嚟講喎， 點解啊？ 因為嗱。我哋成日话股票嘅嘢、嗯，你系想赚定系止蚀？我哋成日听啲股票人都系讲止蚀位、止蚀位，蚀就冇人想啊，赚咗就当 bonus 啊嘛、嗯。其实都系同一个道理嚟嘅。 系咁，所以啲人咪唔想蚀咯，即系唔想止蚀咯，即系有嗰个嘅拉锯喺度，觉得蚀咗，硬系好似切咗自己忽肉咁样。 如果小白用嗰个股票市场咧，呢、這个就两边都有嘅，即系佢哋 又想赚。 如果你賺的時候，你有個止賺位噶嘛？ 係係 係，有個止蝕位噶嘛？但通常咧，好多人都係唔會停留喺嗰度嘅。見佢升緊嘅時候，不如等佢升多啲先啦。即係明明到咗話，原本佢升十蚊我就放，唔好啦，橫掂升多啲先啦。點知佢就到頭行噶嘛？ 調翻轉，如果止蝕位，啲人會覺得佢會升翻嘅。 係啊，點知佢繼續跌喎？即係大家嚟試係咪先？成日都係咁樣嘅。 咁所以呢個就唔係迴避損失傾向啦，呢個純粹貪心咁樣。 你好直接啊！ 咁你嗰個情況又係點咧？ 我而家咪迴避緊咯。 回避嘅，回避答回答倾向你系唔讲？ 你讲清楚啲，成个理论系点样先？ 我其实好简单嘅、即是话嗱，当公司俾年尾俾个 bonus 分红你咁样，咁当然有你会好开心啦。但系冇，即系可能话哦，今年公司都唔系赚得好多啦，冇啦咁样，咁你可能会有少少失落嘅。咁、但系嗰个失落咧，都冇扣你人工咁失落，即系因为本身个人工你觉得已经拥有咗啦嘛，再喺你擁有嘅拎走嗱，即係我當如果呢個 bonus 係年尾先話俾你聽有定冇，就算冇咧，你都唔會太唔開心。如果佢係年頭已經俾咗你，即係話嗱，呢個係今年嘅 bonus 嚟噶啦。咁但係如果咧，我哋今年嘅業績達唔到嘅話，我年尾會收翻嘅。嗱，咁呢一個咧就真係會影響到嗰個員工嘅情緒更加之多啦，因為佢覺得我已經袋咗落袋啦嘛，啲錢係我噶啦嘛。你喺年尾嗰陣時攞走翻咧，佢嗰個唔開心咧，比起得唔到年尾嘅 bonus 咧，係更加唔開心嘅。嗱，咁曾經咧喺芝加哥大學咧就做過一個嘅測試啊，正正就係呢個 bonus 嘅測試啦。咁啊，發現咧真係臨到最尾話先俾 bonus 你嘅時候咧，佢嗰啲參加呢個試驗嘅朋友咧，佢個表現冇乜分別嘅。但係咧，一開頭已經俾咗錢你，即係俾咗呢一個獎金你，但係話你如果到年尾你表現唔好要收翻嘅話咧，佢哋原來真係喺呢一年裡面咧，那個表現係有躍升嘅，即係會做得更加落力，就係為咗唔嘔翻嗰啲錢出嚟啦。咁呢個咧就叫做迴避損失傾向，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咦都幾有用喎，即係用呢一個叫做一個鼓勵 正面 係啦 ，motivate 啲員工嘅方法。 好啦，你仲話講嘅呢一個理論咧，就放喺員工身上邊咧，咁員工就會變成一個正面啲嘅原動力， 即係拼命加油啦，係啊， 跑數跑數， 唔要蝕， 跑翻嚟。調翻轉頭，如果喺老闆嚟講，用你呢一個理論，佢哋會點樣做啊？ 刻薄啲平時 就係、是、啦， 唔 好俾咁多你， 係啦， 係個人工唔好俾咁多你。 我突然之間年尾俾少少甜頭，你班人已經開心到咁樣喎。如果一早已經同你哋講，喂，你哋今年大概會有幾多嘅？ 係啊， 臨尾冇喎。 所以呢個係雙刃刀啊！即係如果員工嚟講咧，就會覺得啊，我會跑數咧，正面啲啦。但調翻轉頭，如果老闆用呢一個理論咧，就佢不嬲都會 underpay 你嘅，即係俾少啲你，俾少啲你。咁你到時如果你賺到錢。我先至俾個 bonus 你啊，咁你就會覺得你冇扣我人工啊，因為不嬲都係少啊嘛。咁、然之後我俾你嘅時候，你就會好著樣。 其實香港好多咧 sales 佢哋嘅人工計法都係類似呢種嘅 concept 嘅喎，可能 係好，因為係啦，唔同嘅業界都係。 係啊，因為佢哋嗱開頭可能有個底薪啊，但係其他嗰啲就要你跑數啦，你自己賣嘢嘅賣得幾多，公司俾翻幾多你，可能你賣到幾多錢嘅時候，公司又會再獎勵你。咁啊，用呢一種嘅方法就令到你覺得 不斷跑咯， 不斷跑，係啦，因為我賺幾多或者我蝕幾多咧，都係睇我自己嘅。 係啊，因為你個底薪低咯。 唔係，但係而家情況就係。佢一早就俾咗嗱，我當啦。如果頭先小白講嗰個情況就係、我當我有1000蚊底薪，咁跟住你再做多幾多嘅單咧，就可以分成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動力咧，比起佢俾1000蚊底薪你，再預先 俾咗2000蚊嘅 bonus 你，即係你袋咗3000蚊落袋先。咁但係到一個月之後，你發現你做嘅單開嘅單咧，其實你個分成咧係不足2000蚊嘅，佢就會攞翻走你咧。其實佢中間嗰段時間咧係會做得更加落力。 佢為咗守護嗰2000蚊， 反而咧第一個情況底下，佢有1000蚊袋落袋，佢做得幾多咪分幾多嘅時候咧，佢可能冇預計過自己會幾多，或者佢冇嗰個咁大嘅壓力，即係哦咁如果我做到嘅咁咪賺多1000咯，再努力啲咪賺多2000咯咁樣。咁佢冇一个目标，咁但係如果佢预先将个目标袋咗落袋呢，佢就 at least 都要做到个目标啦。 所以咪就係话囉，譬如如果我1000蚊请你，如果你做得好呢，我俾多2000蚊你啊，即係原本你1000蚊，你做得多啲呢我俾2000蚊，跟住我係老板，我就用呢个方法，不如我就俾500蚊你，如果你做得好呢我俾多2500蚊你，咁即係话变相其实你我付出嘅老板都是付出3000蚊， 但是可不可以说你做得 底薪 差一点， 底薪 差 一点， 但是我给多2500蚊你，作为员工就说哇2500啊，再努力一点，努力过底薪是1000，跟着跑2000蚊上下。 会不会有些人呢个心态就是你给了500蚊我，我已经满足了。那一批人可能要跟他说，如果你做得不好呢，不达到某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呢，嗰500蚊我收翻你，咁就可以用到阿頭先 Kitty 講嗰個啦， 係 Kitty 講嗰個咯， 守護咩咩咩嗰個咩 迴避損 失 傾向，係 啦，咁咪就為咗守護嗰500蚊咧，就好努力去做，甚至乎攞埋嗰2000蚊。 但係如果通常咁樣諗法嘅員工咧，可能炒錯啦，你都唔跑數，唔跑數炒咁樣啊！ 但係佢有話嘅喎，呢一度嗱，除咗話即係分紅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咁已經到手嘅嘢咧，其實簡單嚟講就係到咗手，你唔想還翻出嚟啫嘛。咁你咪有啲動力去即係 keep 住你所擁有緊嘅嘢咯。因為交翻出嚟嗰下咧，對於人嚟講係痛苦嘅，係啦，即係好似割咗你骨肉咁樣。咁佢話咧，除咗用喺公司咧，都可以或者應用喺家庭裏邊。到底是怎样呢？ 怎样用呢？ 我估啊，是不是就是我一早就给很多爱你，或者为你服侍很多，即是为你服务很多。但是你一表现得不好，或者你有些不爱我，或者不锡我，做得不啱我意思的事呢，我就即刻不给了。即系唔再为你做啦，咁你就会觉得 咁似现代爱情故事嘅，点解 麻烦收线啦？ 唔系佢系咁讲，心理学家系咁讲嘅。 俗语有话，路在口边。如果有一日你去到欧美国家旅行，想问人哋洗手间喺边嘅话，你又会点样讲呢？呢句说话好似好简单，但系其实洗手间喺美国、英国、澳洲等等地方都有唔同嘅名称嘅。你又知唔知道佢哋有乜嘢分别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有制水真正啊受气，油制水的确系无谓，油制水今晚点冲凉，成晚要干煎真撞鬼。哦，真苦他老友，听朝早啲起身，稳定水桶啊半打，装多啲水乜都假。水紧真真啊冇收，快搵多啲水啦老友，莫水真阴公请保重。油制水夜街你都无谓去，油制水拍拖都冇话离味，油制水妹佢怕我周身一浸除，成晚啊要干煎真正秘。 洗手间在很久之前已经可以用两个英文字来代替，就是 WC 了。WC 是 Water Closet 水厨的宿舍，也是一种比较旧式的讲法。虽然在香港有时都会偶尔见到有些公厕是用 WC 来标明它的位置，但是其实在大部分的英语国家呢，这两个英文字已经不再流行使用了。洗手间 我想最多人懂的呢就是 toilet。toilet。其实 toilet 在英国是最常用的洗手间名称。除了洗手间之外， toilet 亦都是指马桶。所以有时我们会用 toilets， 即是 toilet 的复数来到表达公厕，因为有多过一个马桶在洗手间里面嘛。如果你去到英国的时候想问人洗手间的位置，你就可以说了， Excuse me, do you know where the toilets are? Excuse me, do you know where the toilets are? 英国亦都有另外一个常用的俚语叫做 loo, L-O-O。 传闻这个字 loo 是来自 Waterloo, 滑铁路的。Go to the loo 就有去厕所的意思了。当然亦都有些洗手间就这样写着 the ladies,女士，又或者是 the gents 男厕。好了，讲了这么久，那到底澳洲和美国又怎样叫厕所呢？原来澳洲人惯常将厕所称之为 bathroom， bathroom， 而美国人呢就比较惯常叫厕所做 restroom， restroom。 记住了，去到英国问人洗手间的位置，你就要问 excuse meCould you tell me where the toilets are? 去到美国，你就要说 Excuse me, do you know where the restroom is? 如果去到澳洲的话呢，你就要说 Excuse me,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the bathroom is? 记住了，下次去外地旅游，如果你急着找个洗手间的话呢，我建议你就用回当地人常用的名称来问人洗手间在哪里。如果不是啊， 咁啊，讲下食零食啦，不如今日啊，同阿 Barbie 同阿 Kitty 讲下吓，咁啊，两位中唔中意食零食啊？ 中意啊， 中意系嘛？咁啊，喺边度食咧？通常 喺屋企喎， 屋企或者喺公司啦，系咪先？屋企边个位置食咧 ？sofa 系咪？ 我中意喺睡房食 啊。呢个咧， 点啊？ 我就觉得好诧异啦。 点解咧？ 因为其实即系好多朋友都会攞啲嘢上去张床上面食噶。 喂，嗱，咪先，嗱，我冇话我喺张床上面食啊，我只系拎去睡房食啫。 咁可能你睡房好大，先可以有其他嘅 area。 即 系 可能佢有张书台咁样， 或 者 梳 妆 台 咁样。 系的，而且确系有张书台嘅。咁我就喺书台个位置嗰度食，因为咧书台咧其实点解会中意喺睡房咧？一来咧厅咧，我就唔系几中意睇电视嘅，咁所以咧对住一个电视机喺张沙发度食咧，我感觉硬系觉得好似唔系几咁亲切啊。咁、我又好中意喺睡房嗰一种咧，即系好似好cozy 啊，即系好舒服啊，好放松 啊。 系啦，硬系觉得佢好似嗰个嘅舒适度咧系强过客厅，明明都系自己屋企。 我可能因为你同屋企人住嘛。 唔系， 唔系啊！你自己住都系， 即系一家三口啦。 想俾小朋友见到，即系啊，妈咪又话唔可以食糖嘅，你又入去食， 所以你要匿埋。 呢下咧， 咁又唔系，但系我想讲，我而家要爆我妈个秘密出嚟。我妈咧会将啲零食收埋喺衣柜。 哦， 系啊， 点解咧？ 我都唔知点解。嗱，因为咧有一次咧，我自己打开佢衣柜，帮佢拎一啲衣物嘅时候咧，我突然之间发觉，咦？有咁多一罐罐嘅腰果啊，即系薯片啊、牛肉干啊，咁喺里边嘅咁。咁同埋我已经觉得，喂，呢啲都系比较一阵味嘅食物嚟嘅，即系你，譬如你摆完猪肉干咁样啦，其实你 嬲有阵猪肉干味。 系啦，我硬系觉得佢会有阵嗰啲味。咁我就问，点解你会收埋啲咁嘅嘢喺衣柜度？ 开咗未嘅先？ 未开嘅。 咁、可能佢系咪啲存货摆喺个位咋？ 咁、后屘我就发现啦，因为咧我妈咧即系近呢几年咧就建立咗一个煲剧嘅习惯啊， 就喺房 系啦，咁佢几时煲咧？佢就三更半夜，即系当我哋全部啲人都瞓晒啊，即系佢屋企嗰啲人瞓晒嘅时候咧，佢就会起身煲剧，咁样就方便佢自己咧，就打开个衣柜，就拎啲零食出嚟食啦。 呢个都几好，我自己觉得都唔会又要出厅，跟住开翻电视。系啊，不过即系呢个都系都市人嘅习惯啦，用平板煲剧啊，或者用平板睇嘢。不过有一个提醒咧，可以同翻收音机旁边人嚟去讲啦，即系尽量咧就唔好喺张床上边食嘢啦，咁样咁啊喺。 內地咧，江蘇啊，一個女子咧，近日咧就隻耳仔痛痛醒咗，咁關寧食咩事咧？隻耳仔痛， 哎呀，你即刻令我幻想到係咪有啲唔知乜嘢生物喺隻耳仔入邊啊？ 蟲轉咗入去啊！ 講得冇錯啦，真係咁樣，唔係禍從口出啊嚇，咁係禍從 耳入 啊，真係啊！咁因為咧，原來呢個女仔咧就有都係咁樣煲劇嘅習慣，咁啊攤喺張牀嗰度煲咯，咁啊。大家有陣時有啲寬敞啲嘅睡房都會將張睡床前面有張有個電視咁樣啦，我就唔係好建議嘅，其實我覺得好怪， 即係過分舒適。 唔係，同埋你起身咧，即係好似酒店嗰啲咧，一起身你即刻望到個電視咧，我成日都聽過反應，唔知反到啲乜嘢咁。 咪你咯， 或者你仲驚身邊多咗個人咯，就你太太啦。 咦，咁你係咪唔即係唔可以有塊鏡對住張床咯？ 唔得㗎，係啊，我一定要對住牆。 咦，但我想話咧，我細細個開始咧，屋企人就教啦，即係啲風水嘢啦，話唔好攞塊。镜或者有啲反光面对住张床， 系啊系啊， 我都觉得嗱镜唔会啦。咁其实对于我嚟讲，其实电视个 screen 都系一个镜面嚟噶嘛，咁所以都唔好啦，系咪先？即系传统智慧呢啲， 自己舒服最紧要。 系啦，自己舒服嗱，点样令到自己舒服？你就因为太舒服啦，攞晒啲零食上张床嗰度食食食食食，但系咧好多咧食物嘅碎屑咧，你唔经唔觉啊，亦都冇乜点去吸咧。咁呢个江苏嘅女子咧，咁啊真系张床嗰度有好多小嘅昆虫啦，咁啊朝头早费事吓大家啦，咁佢讲到都好赤裸啊，我尽量修饰一下啦。咁小昆虫咧就去咗佢只耳朵嗰度，跟住就话发现咧，原来有一个虫斗喺个耳朵嗰度咁样咯。 哇！即系佢唔系一两只，直情有冇捉巢？ 系啊，估计系咁样嘅，应该系夜晚黑嘅时候。佢哋會出嚟啦，覓食啦，食起你平時啲薯片碎啦，同埋蝦條碎啦，跟住朝頭早，喂，又翻去咯， 係啊。搵窿捐咯， 早出晚归嘅， 呢个好似一套卡通片咁，直头即系住喺你嘅耳窝里面。 喂，但系佢咁样攞啲嘢上床食，佢应该要即系清洁翻啦。大家都要有呢个卫生意识噶嘛。 系，可能佢唔知道咯， 唔知道跌咗落去。 系啊，跌咗落去啊，或者因为你喺床上面食零食系有风险噶嘛。 系啊， 你食食下咁啊，你即系你床褥系淋噶嘛，你薯片系。聽身噶嘛，總之難搞咯。 所以一系咧就食啲大嚿嘅，即係例如 breakfast in bed， 成份早餐，即係你條腸仔唔會跌咗落去，你唔知嘅。 我細個咧，如果喺自己張牀嗰度食嘢咧，俾阿屋企人咧打到飛起。咁我哋成長嘅年代啦，當然係依家就唔可以打噶啦咁樣。咁亦都有一個提供咧，話翻俾你聽就係，如果咁不幸昆蟲入咗耳朵，有啲乜嘢嘅處理方法咧咁樣？我都試過啊，有一次燒嘢食咧，突然間。有隻蚊定係飛嘅嘢啦，入咗耳仔嗰度，你好明顯 feel 到噶， 因為佢會有啲聲音，係 啊， 係啦， 跟住我好驚啦，驚自己會聾啦，好細個嗰時，冇啊，跟住撳住佢咯，唔俾佢出嚟， 撳住佢， 撳住個窿，撳住耳窿， 你唔俾佢出嚟啊？你應該放翻佢出嚟， 咪就係咯，你應該放佢出嚟， 你應該耳窿出面係咪攞支蜜糖咁樣引翻佢出嚟啊？ 崔健呢個方法幾好啊！ 人心地 咩？呢邊 引翻 Winnie the Pooh 係咪？俾啲蜜糖引翻只 Winnie the Pooh 出嚟， 咁佢點？咁最後點啊？ 我先撳住佢啦，跟住佢以為冇得走啦，跟住我放翻去，佢就走到啦。 心理戰術， 其實係成功嘅。咁但係官方有咩說法咧，或者醫生有啲咩建議咧，就唔好用電筒去照射，因為咧見到光咧，有一啲嘅昆蟲就會迎住光去啦，有另一啲就見到光咧，佢就會往內邊再飛咁樣。咁第二咧就係唔好自己挖啦咁樣，亦都可以倒啲油入去耳道嗰度浸死啲昆蟲喎。 呢個唔敢試啊自己， 即係都係醫生嘅一個建議。咁當然唔係話你成支花生油咁樣 倒落 去啦。我估適量啦，我就真係未試過。咁你都係尋求翻專業嘅。 啊，李醫生舉手啊！陣間我哋可以問下佢啊，九點鐘之後。 梗係轉個頭，梗係可以問李醫生啦。呢啲， 我覺得李醫生應該都試過有呢啲朋友仔去求診啊，即係啊，醫生有隻昆蟲入咗耳朵，咁點算啊？係 啊，嗱，環節嘅最後梗係要講呢個 get 啦。 咩咧？ 點樣可以令到昆蟲唔飛入去啊？ 點樣 啊？ 就揞住對耳朵咯， 係咪咁啊？ 就係耳窿唔好咁大。所以咧，千祈唔好借大耳窿啊！好嘢，好嘢，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又出現呢個 slogan 啊！咁啊，呢個希望即係大家都注意衞生啦，嗯。 为广东内陆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彩怡花园噶。就是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彩怡花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锦田河咧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崇正新村。重复多次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田河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崇正新村。较早前七行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车龙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车龙就在海宏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和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音乐说，音乐监制方树良的音乐选择。 CD Voice， CD Voice， 菠萝蜜啊。咁个编曲系好大胆，即系我觉得，我当时觉得好大胆。啊，点知出嚟有人有反应 ，OK， 我好听。咁我就知开始明白，嗰啲大胆应该去到边啦。CD Voice 系第一个俾我 feel 到有反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早晨，投资 O2O， 阿欧先同大家咧讲讲美国股市方面嘅情况啊。美国国债孳息率咧回落啊，推动咧美国嘅股市上扬啊。道指收报32,731点啊，升咗103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升27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62点啊。十年期嘅美国国债孳息率咧，周一啊由14个月嘅高位咧回落到去5个基点啊，去到咧1.68厘嘅水平啊，吓缓和咗咧近期市场对于科技股啊估值过高嘅忧虑啊，大型科技股上涨啊，苹果公司 Netflix 收市都有得升，升超过2%啊 ，Facebook、亚马逊都有得升，睇嚟咧今日啊科技股有机会领放啊，特别系港股嘅表现啦， 现代足球最早起源于英国，嗰阵时嘅足球咧系用真皮制成嘅，纯人手缝制，外层咧就用牛筋同埋牛皮制造。这种材质的足球容易受到天气情况影响，随着温度的变化，足球表面的牛皮软硬程度也都会随之而改变的，容易影响运动员发挥的稳定性。而且在长时间雨中作赛的时候，足球都会吸晒水，好像海绵一样，它的重量和变形的程度都会大大增加。牛皮制的足球很容易磨损的，甚至乎会令到以前的足球员踢都踢到脚痛。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足球内部的结构已经复杂了很多了，科技加入了可以替换其他高科技的材料，它的稳定性、能量回复性能以及各种环境的适应性也都大大增强。为了实现公正的比赛，帮助裁判有更加好的判断，部分足球内部更加可以装入一些高科技晶片，帮助判断这个球是否全部越过球门线，是不是应该判断是否出界。足球的外观和颜色还有图案也都更加具时代的特点，还有就是加上地域文化的特色，就例如以前的日韩世界杯，足球的设计都非常有亚洲色彩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神光 Monica，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喺电话旁边就接通咗霍太。早晨，霍太。 早晨，你好。 恭喜你，你结婚周年纪念。 系啊系啊，打电话嚟恭喜下自己咁啦，同我先生 啦。系咪真系30几年嚟都系咁恩爱咧？ 都唔系噶，有啲会嗌下交啊。你氹下我啊，我氹下你啊，咁啦。 就学你话斋啦，就系因为要有机会先可以大家互相显露到嗰种氹啊，或者系紧张对方嘅性格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今朝打电话嚟系想同先生讲一啲说话，系咪咧？ 好简单嘅啫。希望佢对我好，我对佢好咁啦。系啊。 跟住之后继续就可以一路携手就去到老啦。 是啊是啊是啊。 38年以来有什么相处之道可不可以教下我们啊？ 没什么的，不过就即是讲来讲去都是说他就下我，我就下他这样啦。 真是互相迁就，互相包容和互相忍让，是不是？ 是啊是啊是啊。 学到东西，学到东西。那你今早选了首什么歌想送给先生呢？ 卢冠廷那只陪着你走呢。 好啊，没问题。那我们现在一起听一下先，多谢你的霍太。 好，祝你好，多谢你。好，拜拜。 谁说时间变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早晨啊，李医生，李嘉仁医生已经喺度啦。 早晨啊， 我又惯咗想叫 小明 医 生。 早晨，小明医生。 诶，小明仲好。 早晨，小明医生。 嗱，最近咧就周围都系打疫苗新闻啦。 嗯， 喺美国咧吓。啲想當年嗰啲偶像啊 ，Dolly Parton，Dolly Parton 啲歌好多啊，做年啊嗰啲咁樣。咁佢最近咧就捐咗$100,000俾 Moderna 嗰個疫苗， 哦， 繼續做研究啊咁樣樣。咁啊，但係點樣宣傳呢？嗱，小明就有首小明上廣州就改咗小明抗疫歌啊。原來一樣 Dolly Parton 係有。佢將 Jolene 嗰度咧就改成 vaccine 咁樣， 哦，都用佢自己嘅歌變翻做推廣呢一個疫苗嘅歌曲咁樣， 係啦，咁啊可以去睇睇， 嗯， 啊，同埋當然即係呢啲係希望多啲人打，嗱，但係打針咧其實真係要群眾去打針，認真困難。 嗯， 咁啊上個星期六啊，鍾南山教授先講。而家咧喺內地只係得 4.6% 嘅人打到啲疫苗， 嗯， 我相信兩個原因啦。第一時咧唔係有咁多疫苗可以即係供應曬我哋14亿人口， 即係本身 有咁快啊！ 本身疫苗嘅數量都唔夠， 數量一路係加工喺度做緊， 嗯。 第二件事咧有一個心態，譬如喺內地，即係我哋都冇事，個個都唔使戴口罩，周圍去玩啦。咁使乜打疫苗住啊？咁樣，但係有一個危機咧，就係，是，如果你唔打，萬一真係國家一開放，好多外地人湧入嚟，喂，你唔知喎，佢哋話係我哋有打疫苗，你內地啲人冇打，咁啊保護力已經低啲啦，如果真係有嚟嗰陣時候咧，啊嗰啲疫情可能好嚴重，咁所以一定要有呢個意識，預防意識，有乜事咧真係有陣時。暫時我哋要靠打疫苗，同埋希望咧就過去打。嗱，唔係淨係我哋香港喎，喺其他國家好少人，即係啲人唔係好中意打嘅咧，包括有法國，包括有日本，包括新加坡， 嗯， 都係接種率就好低嘅，係啦。咁啊，譬如但係有啲唔同啦，喺英國咁啊係有成58% 啲人打咗啦。但在英國呢亦都有講緊一個問題。而家呢我哋就係3月、4月啦， 嗯， 好啦。但係已經有一個理論喺度講呢，喺英國9月、10月又打一針啦，咁樣。 係喎， 哦。好啦，都好快喎，呢個唔夠一年嘅咗喎。即係佢哋點解會定呢個咁樣嘅概念出嚟呢， 嗯， 就因為去年嘅冬天呢好嚴峻，咁佢為防止呢啲問題咧，所以可能真係話喂，不如我哋秋天再打啦咁樣，但係唔係咧就未知，真係未知。 啊，不過醫生啊，我有啲唔係太了解 嘅，啊。 如果所謂嘅再打多一次，其實有冇用嘅咧？ 加強嗰個抵抗嗰啲抗體啊，嗰啲咁樣樣， 嗯， 有用有用，但係個問題。你要打咁多人，要有咁多疫苗，咁多嘅人手，嗱，呢个系最大嘅问题。同时咧，即系啲人中唔中意打？喂，又打，我打咗咯， 嗯， 打针对于有啲人系好惊嘅，吓，你一攞支针出嚟咧，佢喺间房度周围走嘅，吓，呢啲反应系你唔好睇少啊！一支针嘅反应系好犀利嘅，咁所以究竟点样打？嗱，就真系好大问题呢，這个呢，這个我哋一定要睇住。嗰，那個進展點樣樣？嗱，有一樣嘢又好得意嘅。嗱，譬如我哋你打呢個 BioNTech 啊、Moderna 呢兩隻啦，有咩副作用咧？嗱，我哋講咗好多副作用。呢樣嘢咧就冇乜留意，主要係女性嘅。嗱， 哦， 女性咁上下咧就係做啊所謂檢查啦，乳房檢查啦，睇睇乳房有冇硬塊啊。咁啊，同時咧睇下呢個細假底。有冇淋巴核啦？因為譬如你以前有個乳癌啊，你屋企人有個乳癌啊，又或者你以前驗過血，你係有嗰啲 BRCA 嗰個 gene 嗰啲咁嘅變異咧，有可能生乳癌。咁，你咁上下咧就檢查啦，包括睇睇乳房有冇硬塊啊，同埋嗰個假底。腋下有冇淋巴核一粒？ 嗱，如果女性係要做呢個檢查咧，又要打針嘅咧，一係就喺你未打針之前去做檢查，一係咧就打完第二針之後四至六個星期你先好去做。 嗯嗯。 點解咧？因為咧喺呢兩隻我頭先講過 Moderna、BioNTech 兩隻咧，打完第一針有11%咧，你打嗰邊嗰架底咧係有淋巴核嘅。 哦。 係打完第二針咧16%嘅 chance。嗱點解咧？因為凡親我哋打咗啲過濾性病毒之類嘅嘢咧，佢就經個淋巴核咧就想話周圍走噶啦。但係一去到譬如呢、這個你打左手，左邊腋下嗰啲淋巴核咧，去到嗰度咧，淋巴核會發大，捉住啲病菌，喺度打仗，係呢個正常嘅身體反應，係唔使驚嘅嚇。所以就係可能會有啲咁多輕輕地啊，定係痛痛地啊咁樣，呢啲係正常嘅反應。 咁唔使理佢就得噶啦。 係通常唔理嘅，冇事噶。但係如果你係驚乳癌嘅話咧，而家冇，咦？突然間有粒嘢咧，哇！你又驚死，哇！係咪發作啊？係咪有啊？咁樣，咁佢又唔記得咗講佢打完針。 哦， 係，即係因為打針。因為打完疫苗的反應，這個就不是乳，即是乳癌咁得人驚嘅嘢。咁所以一定要知道，唔好話一打完針咧就立走去檢查。嚇，兩個個啲所謂預期啊，約咗啲期啊，要睇清楚你做過乜嘢嘢。 哦，男士就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 男士就好少去檢查乳房啊呢啲。 唔係，但係嗰粒淋巴核咧。 即係會唔會隔粒底？即係 男 士 會打完都會 有可能 都 有可能，但係即係你唔使咁驚啊嘛，唔係整咗出嚟咧就嚇死你啊！咁啊，呢啲係所謂預防性啦嚇，記住啊。好啦，咁啊，但係預防性咧喺英國咧又係有一個問題啦。喺3月8日咧，大學都好多復課啦，咁啊，學生翻學，咁啊，大學生永遠係。你知道惹到病啊，又冇乜事啊，又啊周圍傾偈啊、飲嘢啊，周圍散播。好啊，點樣可以防止呢個散播呢？尤其咧喺英國咧係有變種嘅，所以病毒株咧就一路轉，有啲傳染性咧就好快。究竟幾耐學生需唔需要去驗有冇有新冠病毒呢？嗱。我哋成日話聽埋兩個禮拜啊，諸如此類啊，佢哋一講到咧，每三日小朋友呢啲學生就去做， 哇，就 三日， 係啊，嗱，好多 聽到都攰喎， 攰喎， 係啊，嗱，呢個係即係要理論上講出嚟，因為傳染性太快啊，又可能變種啊咁樣嚇。這個呢即是在一個預防醫學方面呢、就是有人就掟了這個出來了。你不如大學生三日再驗一驗。 實際上做不做得到呢？ 這個很大的問號了。 因為有些譬如科幻片的橋段呢、直頭是、即再誇張一點，一出去就已經要驗、一回來再驗是這樣的。 這個是究竟怎麼搞呢？就是、所以說你是回學是好，面對面課堂是好，但是怎樣即是一放鬆了會不會又令到大爆發呢、這個呢所以三日一次行不行呢、就算在香港你說叫所有老師兩個禮拜做一次呢好有些不肯的好的、即係你唔可能話錯，咁佢哋唔做啊，我都冇嘢。咁驗過一次，點我兩個禮拜有一次，兩個禮拜一次咧？咁所以呢個好多包括有政治啊，有心理啊，呢、個係有理說不清， 比較複雜咗嘅一個課題， 非常複雜嘅。但係另外一個冇咁複雜嘅課題咧，就係、是、咧，我哋肥胖嘅問題。肥胖 冇咁複雜，但係都好普遍，係嘛？ 好普遍啊，好普遍。嗱，點解咧？譬如我哋睇翻呢個又係同新冠有關啦。喺呢個去到二月尾嚟講咧，因為新冠咧大概有250,000啦嚇，咁啊嘅人咧就係、死咗嘅。咁但係二百多萬咧。 在这些叫什么国家呢，就很多时候是很肥的。 嗯 啊、即如果你的国家越多肥胖呢，你因为新冠死呢就越多。 嗯 啊、即主要呢很多时候肥胖呢有很多时候是有这个呼吸性的东 西， 呼吸性的病。有些国家呢，譬如越南啊，譬如在、日本啊、韩国啊那些这样呢，是较为少的肥胖的。 嗯、 在这些国家呢，他因新冠病肺炎而死的呢是低一点的。 嗯、 譬如你在英国啊、美国啊，当这个肥胖起码有60%+呢，他们是多的。咁啊，因为肥胖而容易死亡咧，咁我哋点样预防呢？唯有就希望唔好咁肥啦。 嗯。 但系系咪所有国家肥胖人多就一定多新冠而死咧？咁啊未必噶。譬如你喺澳洲啊、纽西兰咧，都唔少肥人，但系呢个死亡率冇咁高，即系可能个国家个控制啊、封城啊、 嗯、 人口密度啊嗰啲，全部有影響。係咁、啊、所以話咧，但係咧，我哋又不能自滿嘅，係嘛、 嗯嗯？ 希望個個都減肥啦， 係 唔好太肥就得㗎啦。 係啦，做多啲運動啊！ 唔該曬李醫生， 唔該曬李醫生， 唔使唔該。 光追踪三十一。 9:25啊，电话旁边有 Cousin 罗启新，早晨啊 ，Cousin。 早晨 ，Cousin。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哦。 今日咧。电视三十一啊，有啲咩睇咧？港台电视三十一，嗯， 系啦，咁有4:31啊，8:00啊，咁咧就系、是、题目就系、是、填海是唯一增加土地的来源咁样，咁啊当然唔系啦，但系啊能够做到大量而后比较容易做到嘅，系咪就系明日大屿咧咁样？咁而家咧，喂，真系犀利喎啲嘢，你唔好话吓。只是研究就已经要俾5.5亿噶嘅拨款啦，因为嘅嗰啲研究咧唔系咁坐喺度做啊嘛，佢、 嗯、 可能好多视察啊，可能要做好多实验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啊。 嗯、 但系我哋有啲惊嘅，其实因为好多时啲研究咧、大家都做过啊，系咪先？啊，俾钱嚟研究嗰个咧，佢会唔会即系佢点都会某程度上会影响咗个结果啲嘅。 嗯， 你睇到好多科学研究咧都系噶啦吓。不过今日咧就请咗两位朋友咧，就喺呢个10:31啊嘅 Facebook 同埋Facebook 专业同步直播啊，就喺今晚啊吓。咁啊，边两位咧就有呢、這个合和实业嘅主席胡影湘啦，咁啊同埋咧本土研究社成员。不过有阵时咧，我都会开始就会感觉啦。啊！你揾啲人咧嚟到兩個喺度討論咧，一個咧就係、是、工程師出身，就係、是、做好多嘅土木工程建設嘅一個商人。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啲學者。咁其實佢哋已經嗰、那個泾渭分明啊。 係 嚇佢只不過咧，你坐喺度聽嘅時候咧，你嘅係同一時間接收到兩個極端唔同嘅信息啫。 嗯嗯，角度唔同。 係、啦，所以咧係。冇得坐埋嘅，即系你，我都未试过见到佢坐晒。啊，其实你又讲得啱喎，啊，我有啲问题，我冇听过，吓咁、样咯。咁啊，所以咧，唉，我都唔 有啲唏嘘系嘛，有啲唏嘘。 咁但系观众睇嘅时候，就两边都听得到啊嘛，自己去衡量咯。 每人就会更代更多啱自己意见子弹落个袋嗰度咯， 系啊， 之后出嚟射过咯，唉，阴公。今日点解我咁唏嘘嘅吓？好，咁我哋咧就讲啲开心嘢先啦吓。日上8:30啊，区区小节咧，香港咧个野外嘅即系野外活动团体咧，成日咧都会去探索一啲咧无障碍嘅行山径嘅。咁、希望咧等呢个轮椅使用者咧。都可以享受到呢个郊游嘅乐趣啊！吓，即系无障碍呢样嘢咧，其实真系，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整亲啊、脚啊嗰啲嘢啦。 咁、要揾翻小白入嚟倾下偈先啦。 簡單，如果跑完呢一個全馬之後咧，突然間咧轉地鐵咧，啊原來由嗰條線轉到嗰條線咧，要向下行五層樓梯嘅喎，你根本真係寸步難移啊！ 係啊，真係喎，呢個真係叫做運動後遺症啊，唔係創傷後遺症啊呢個啊。 咁啊，今日咧就九點半咧，每一次講佢咧，我都諗起阿 O 你嘅太太啊。 係點解啊？ 之後呢個未。仲未即仲未有能力帮你太太改咗名叫 Lisa。 哦，有机会嘅，可能第时、Lisa、可能第时生个女啦。 系喎， 唔系咁你个女又唔会叫，又唔会又同个罗有关啊嘛？李太咧姓罗，你姓蒙， 系 咁叫蒙罗丽莎几好咧？嗱，今晚咧历史二三事咧就寻找名画蒙罗丽莎。 哦， 咁呢样嘢咧啊，原来咧。你而家喺羅浮宮見到嗰幅名畫《蒙羅麗莎》咧，並唔係嚇最早呢個佛羅倫斯商人咧，即係揾阿達文西幫佢太太啊，阿 Lisa 畫嗰張嚟嘅。 哦， 因為嗰張畫咧，其實咧喺十年前已經交咗貨噶啦。 哦， 咁點解佢又要喺十年後再畫嗰張咧？咁啊，今晚就睇下個 太太整咗用唔同。 唔該 ，Kevin。 好啦，唔該 ，Kevi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科兴同伏必泰两款新冠疫苗在全球已经有千万人接种，并没有迹象显示会增加中风和心血管病的机会，认为公众不用太担心。他指出，按現時本港的接種疫苗速度，認為未必能夠在7月之前覆蓋到本港較多人口。對於當局正是研究放寬院舍探訪，若果院友和探訪者都已經注射疫苗，或者可以在院舍的指定範圍探訪。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放寬措施主要視乎本地疫情，因為接種疫苗後提供的保障都並非百分百。他又說，即使局部開放探訪安排都要絕對小心，除非院舍大部分員工和院友都已經接種疫苗，有較好的個人保護，才能夠確保放寬措施不會令到病毒進入院舍，以致出現大型病毒爆發。美國累計的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接近3000萬宗，54萬人死亡。美國的感染個案連跌9個星期之後反彈，衛生當局呼籲民眾做好防感染措施，否則疫情將會可能好像歐洲一樣卷土重來。另外，白宮表示疫苗出貨量在近幾個星期有所停滯，不過預料強生疫苗將會在今個月內能夠提交2000萬劑，以達到指定目標。強生在3月初就發出400萬劑疫苗，不過由於製造設施要等待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令到疫苗未能夠增加產量。數據顯示，醫療保健集團只是運送大約425萬劑，遠低於承諾在本月底之前提供的2000萬劑。截至過去星期日上午，只有230萬劑強生疫苗被注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呼吁各国分享新冠疫苗，他强调一些国家为所有人接种新冠疫苗，而其他国家却没有疫苗，这个可能为他带来短期的安全，但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只要病毒继续传播就会有人死亡，贸易和旅行将会继续被打乱，经济复苏会进一步延迟，如果各國不能夠共同壓制病毒傳播，疫苗的效用有限。譚德塞說，如果不採取緊急措施確保公平分配新冠疫苗， 世界將會處於災難性道德危機的邊緣，呼籲國家以接種的新冠疫苗數量與新型肺炎疫苗實施計劃接種的疫苗數量之間的差距每日都在擴大。一些國家正是為年輕人和健康群組等低風險群組接種新冠疫苗，而其他國家的醫療工作者和長者等高危群組就無法接種。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1度，稍後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84点，跌59.1点，总成交金额10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9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斯摩尔国际系报46.7，跌19.05元。腾讯控股636.5升3元，新上市的百度集团是报255元。中国平安93.3跌7毫，阿里巴巴230.6跌8毫，友邦保险97.4升6.5毫，美团322.8升2.2，小米集团26.7跌5仙，碧桂园服务75.7是升6.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6，日元108.86，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3，人民幣6.511，英鎊對美元1.384，歐元對美元1.194，澳元對美元0.7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11。日經平均指數報29,339點，升165點，港金現價報16,08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17美元，卖出1,734.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几宗嘅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大约4分钟之前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亦都好长噶，排到去平石村对出。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有八卦龙，车龙就去到风力楼对出。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平石村。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就有条八卦龙，车龙去到风力楼对出。咁较早前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但系影响到协调道出翻去太子道东挤塞，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太子道东嗰条支路咧，亦都慢车，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就系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协调道出翻去太子道东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太子道东嘅车龙咧就去到九展对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田河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锦田河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后少少，近住东隧口嗰段咧，亦都系慢车。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出。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喺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和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九点半钟，梁荣忠。今朝我想讲停顿的一刹那。我哋经常叫人放眼世界，但系好多时望得太远，反而忽略咗发生喺身边嘅事。对自己嚟讲，感觉既远且近，既近且远。2020年好多人话世界好似停顿咗，希望2021年世界可以向前行。不过停顿不似预期，佢仍然会喺你唔为意嘅时候突然出现。为咗乜嘢突然之间自己嘅世界会停顿呢？可能系一个讯息。为了突如其来的一个讯息，我们会停留在一个空间，留下在一个时间。在这个停顿的空间，你会想起什么呢？可能是一个画面，一些经历，或者是一份思念。我不善辞令，不太懂得表达，只可以送上一份停顿。停顿过后，深呼吸，继续向前行。 这世界有陆地、河流，有天空、峻岭，各种色彩亦有差。这世界看似是羊群，要怎么竞赛？谁人在提示说话？你可否画出将来？ 看也潇洒，流泪也不怕。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 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终于再发芽 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看那季吧能预算期望吗绝地悬崖，你都不要妄自菲薄，从未结果。偶尔吞了一点色彩，引不起注意，其实亦藏其作用。那枯萎着的枝桠，沉默却优雅，无用去比较。Oh, just carry on， 你会盛放。是唯一的花卉，看遍夏季吧，能达到期望吗？风吹走困惑，创作光线给指引路向，听得到千里飞鸟最响。如光谱里找不到彩色，就会将。继续拼出路径 So just carry on 你我就拼出这把海让我躺下一起各自进化需相信继续沉默努力种花每个也有一颗种子吸杀种吧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根据我嘅非正式统计咧，鸡翼都算系最受欢迎嘅食物头三位啦。我好似从来都冇遇过一个人同我讲佢唔中意食鸡翼嘅。出街食饭咧，好多时候叫一碟鸡翼 share 咧，个个都会争住食嘅。所以咧就衍生出好多唔同嘅整法啦，有煎鸡翼啊、炸鸡翼啊、卤水鸡翼啊、酒醉鸡翼等等。今朝早嘅吹神厨房咧，同大家推介另外一个做法，就系沙姜煎鸡翼啦。中唔中意食鸡翼咧？阿 O 中意啊，不过我今日想打边炉多啲。 系。 我想今晚打个边炉啊。 系啊。 怀念一位好朋友咁啊。系。都。系咯，即系都想打下边炉食下 辣嘢啦， 食下辣嘢啦，食下牛肉啦。因为都印象之中，好朋友都好喜欢食麻辣嘅边炉啊，吓。咁仲要咧，满成个锅咧要红晒嘅，即系啲辣椒咧要。 攻到入眼嘅咁样。咁有阵时我喺度谂咧，啊嗰啲麻辣边炉咧，其实嗰啲辣椒系咪做样噶咋？其实 唔系啊，你都食得辣噶，你都感受到噶。 系啊，但系咧，我有阵时觉得嗰啲干咗嘅辣椒咧，好嘥啊，因为唔可以摆落口食啊嘛。佢好似一个装饰品咁样咯。你有冇咁样觉得？ 我有啊，有啊。反而咧，其实干咗嗰啲咧，我自己觉得好似冇咁辣，反而系一个视觉嘅享受啊。即系我哋中意食辣嘅就会明白啦。咁啊，系咯，我哋搵嘅时候食一个辣辣边炉， 系啊， 嗱， 即系讲你打边炉咧，即系你话麻辣边炉咧，你通常食到最底蕴咧，边两样嘢最索晒啲辣咧， 梗系豆腐啦。 嗱，你觉得豆腐啊？ 蜂巢豆腐， 即系台湾嗰种蜂巢豆腐。 系啊，系啊， 嗱，我啊觉得有两种咧，每次去到咧。因为嗰个辣度呢已经随着温度提升呢已经是超级超级超级极辣啦。咁有两种嘢呢你一攞落去霎呢。 油炸鬼。 哎呀哇油炸鬼真係辣到呢。辣到好似我同你咁样一飙緊眼泪呀。咁仲有另一样就係薯粉啦。 薯粉啊。 係呀薯粉都好辣㗎臨尾。即係呢有啲人呢好唔生性一早就落薯粉落去。咁住薯粉要煮得耐其实薯粉真係要煮好耐嘅。其实因为如果唔係呢佢就继续太硬啦太淡咁样啦。咁你要煮到臨尾嗰一两碟即係或者臨尾埋齋啦我哋俗稱埋齋嘅时候食啦。哇是又是呢因为它索晒那些辣汁啊辣得好紧要好夸张。即是薯粉再加蜂巢豆腐还有菜。 还有油炸鬼。 油炸鬼。这四样东西呢就是将整个呢麻辣边炉呢完整这样啊将这些精华呢入晒这四样东西。 没错。 那呢你就可以呢享受一日啊充满麻辣味道的一个火锅汤料啦， 尽情享受下佢啦。 系 啊，我有睇呢个麦希恩导演的 花椒 滋 味啊，系啊。 佢话啊，有阵时咧，你食打边炉嘅时候咧，都系一种释放嚟啊， 系 都系一种情感嘅 release 嚟嘅，因为透过辣啦同埋麻咧，就令到你生活嘅各种痛处咧，仿佛喺嗰个片刻暂缓咗咁样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一家人啊齐齐整整打个边炉 ，happy 开心下啦。 系啊，咁啊嗱，咁啊头先讲咗少少个鸡翼啦，都讲埋落去啦。 鸡翼要讲嘅，我想今日打边炉啫，唔代表唔食你嘅沙姜鸡翼嘅。 我嘅朋友都中意食鸡翼嘅。咁啊呢个沙姜鸡翼咧，其实因为好多人食沙姜鸡咧，就点个沙姜酱啊嘛。咁呢个其实好简单，就系你不如试下去街市咧买两嚿沙姜。沙姜咧同平时你买嗰啲姜咧系唔同嘅，首先佢贵啲，第二咧就系佢系细粒啲嘅。咁啊， 沙姜粉得唔得啊？ 因为我就系想试下呢个新鲜嘅沙姜味道有啲咩唔同啊嘛。 得出嚟嘅结果系 得出嚟咧系真系新鲜嘅味道啦，系啊，同你平时食嗰啲即系好咸嘅味道系唔同嘅，即系佢有沙姜嗰阵香味，但系同沙姜粉咧系唔同嘅。咁我自己咧就攞咗啲沙姜啦、姜啦，同埋少少洋葱头咧去到腌。嗰啲雞翼咁啊，醃完一輪之後咧，再攞呢啲料頭咧，又再煎香咗雞翼之後咧，再落埋去一齊炒，最後落埋啲葱啦。 攻唔攻眼嘅？我想問。 少少噶，少少噶，係啊。咁啊，但係咧都係非常之野味嘅一味餸嚟嘅，咁啊睇下大家有冇興趣試下整啦。 林慧的享樂時代。 又要突出我缺点嘅时候嚟啦，我就问下你哋大家啦，你食饭嘅时候咧，轮唔轮尽嘅咧？一般嚟讲，即系会唔会话跌到周台都系啊，或者系周不时整污糟啲衫啊、衫袖啊咁样噶啦？ 细路仔嘅时候就会 吓，而家长大咗就唔会。 而家好干净，你唔好你话跌嘢落台面啊嘛，而家跌咗落台面咧。即刻夹翻佢嚟食添啊！ 哇，两秒之内，两秒之内， 咩五秒？ 五秒咩？两秒、三秒咩？ 喂，点啊？个个都唔同。 算啦，你哋都仲 问下啲细菌咯， 冇嘢嘅而家。 世界各地唔同嘅，有啲污糟啲嘅地方或者国家。一秒都嫌多啦、哦、有啲乾淨啲嘅好似我哋呢啲香港咁樣嘅、可能真係有三四秒玩呢係咪啊 不过即系大家即系注意一下啦，尤其是疫情期间吓，即系食嘢或者跌咗落啲咩度咧，自己考虑清楚啦吓。系、即系唔好话太过分去珍惜呢样食物啦。嗱，即系好想讲咧，我自己食嘢咧系一个极之论尽嘅人嚟噶。我基本上可以够胆讲，我每着一件新衫咧，必定咧我叫做盖个章落去、即系吸个印啊。我好多时都会将啲即系嗰啲尤其是啲送菜嗰啲汁啊，或者系啲食物咧系会沾污咗件衫嘅。就连上个礼拜咧，譬如我真系好简单咁样食件蛋糕啦，我净系伸只手落去个蛋糕盒度攞过一下，我衫就已经变咗朱古力啦。 你又唔似喎，Barbie 又唔似喎，我觉得你都系lady 啲嘅，即系譬如食嚿蛋糕，你会攞张纸巾包住佢、即系因为我估你个成长或者个学习都个个都会做呢一样咁嘅举措啦，因为 lady 啲都系一个学习同埋过程嚟噶嘛。 系嘅，但系唔代表唔论尽咯，即系你可以好 lady 咁论尽。 但我真系好想问啊，咁如果你教你女女嘅时候，佢又搞到污泥抹实，咁你会唔会话佢啊？你自己都做得唔好咯。阿妈，你自己都系污糟邋遢咁。 佢咧就反而见到我呢个反面教材咧，我觉得佢就谨慎过我嘅。咁、所以我又觉得系啊，有时可能系真系一个反面教材嘅身教啦吓。咁啊，唔知道到底会唔会系即系咁样就可以令到佢特别谨慎？因为我喺屋企嘅时候咧，细细个咧啲小朋友咪会有个口水肩咧、或者有个小小嘅围裙嘅，即系好似人哋做劳作嗰啲咧，通常就遮住件衫，遮住只袖咁样啦。咁我咧。有时喺屋企咧，如果我食嗰啲高危有汁嘅嘢咧，我系有条专用围裙噶。 哇！而家都系啊。 系啊。 其实嗱，你又唔好笑喎。其实我觉得咧，呢一个咧喺中环某呢啲餐厅都需要。点解咧？因为中环咧真系好多白领噶嘛。即系你通常嗰啲做金融嗰啲咧，你都白恤衫啦。啲白恤衫，如果你一食咖喱咧。啲咖喱汁一彈到咧，又係好禮計嘅，所以咧我都幾贊成頭先 Barbie 講嗰個咧，就話你有陣時食啲嚴重或者多汁嘅嘢咧，你真係整翻條圍裙或者整翻條口水肩啊，幫幫手。 成個細路仔 唔係 㗎 ，BB 仔 唔係㗎，鐘哥你知唔知？同埋可能係性格嘅問題。嗱，以前咧，譬如學校考試咁樣咧，通常就會要求啲同學仔將你嘅書包或者將你嘅袋啦，甚至乎有時要將埋啲文具嘅筆袋嗰啲咧，咪話要擺凳底嘅，或者要擺台底，即係總之一定係你要摆地下啦，可以咁讲啦。我以前咧，如果翻学咧，老师要求过咁嘅动作咧、我系会带个袋笠住个袋噶。 哦，惊污糟。 系啊，尤其是你如果书包咧，即系譬如通常正路嚟讲咧，你就系嗰个孭嗰个位置系向地下啦。咁啊，即系你孭翻上身嘅时候，你件衫咪黑晒咯。即系我系幻想到呢一幕啊。 系，所以就笠住佢啦。 系啦，所以我就会带一个胶袋笠住个书包。 个胶袋用完即弃定，还是系会重复使用咧？ 我会重复使用嘅，但我会将佢反转，即系将掂咗地下嗰边咧，覆咗入去里边，然之后到下一次用嘅时候，又再反翻转佢，再笠过。 跟住你又惊呢一个保护佢，保护个袋嘅嗰个袋污糟，于是就再笠多个袋，保护呢个袋去保护嗰个袋。 冇啦，咁就冇啦，咁就冇啦。其实呢一个习惯咧，去到我而家做嘢都系咁噶。你哋可能冇留意，譬如旧年咧，我哋去许愿树拍嘢咧，我都系用个袋笠住个手袋先，将个手袋摆出嚟噶。系、啊，即系我有个咁样嘅习惯。 会唔会笠到好似垃圾袋咁俾人抌埋？ 系 又真系喎，突破盲腸喎，小白 揾個 PA 抌咗嗰啲嘢佢啊！ 嗰包咩嚟噶？ 其實你諗下嗱，你買呢個袋，因為你中意呢個袋嘅款式或者佢嘅質地或者佢嘅形狀啊嘛。 係啊， 但係你笠住咗佢之後，其實佢係影響咗佢嘅外觀 嘅 喎。 唔係嗱，我孭嘅時候係唔會笠嘅，我淨係擺低或者如果要擺地下或者擺喺出邊一啲公交嘅地方嘅時候咧，我先會笠住佢嘅啫。 哦， 係啦，你知我哋有時出去做嘢真係噶嘛，食為劈噶嘛啲嘢會。 嗱，譬如阿 O 咁中意抽嗰啲咩貴價波鞋嗰啲咁樣咧，啊都係講題外話，又唔見你抽得中喎，次次都即係。即系你咁中意抽嗰啲贵价波鞋， 点解要喺我伤口度 要再打完 同一刀？ 唔好意思啊，唔系我话嗰啲贵价波鞋，咁你又惊嗰个鞋底污糟，系咪嗰日笠住对鞋先至着出街咧？ 你错啦，我从来唔着贵价波鞋，贵价波鞋只系一个商品嚟，只系俾我转手，通常喺我手上边咧唔会超过15分钟。 哦，就已经吹走咗啦。你甩手能力好强。 系啊，所以咧每年咧你都应该捉我货如轮转嘅，买得到最紧要卖得到啊！ 我会记住啦，嗱。咁今朝早点解会咁样讲？因为我今朝早咧就系饮咖啡嘅时候咧，就将一啲咖啡渍咧就倒咗落件衫度。 喺边个位？ 新鲜滚热辣个渍系。 阿白月老睇住我倒嘅直情，我就同佢讲，我话点解好似听到啲滴滴答答嘅声嘅咁？跟住一望一望件衫，哦，咁就知道自己 有啊。 嗱，你而家睇唔到，就证明我咧而家手上准备介绍呢样嘢系 work 嘅。我觉得如果心都讲咗句咧，你咁大个人好心理啦咁样。 我冇讲咋， 一个父母闹另一个父母，呢个画面实在太壮丽啦。 咁啊，白元浩，你都着白色衫嘅，你今日 危险喎，今日 唔系，小白啊，相对处女座可能执整啲。 哦， 啊，林啊，呢个咩嚟啊？ 我呢个咧系叫做去渍笔啊。其实咧，我手袋咧长期都有两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叫番碱纸，一样嘢咧就 阿星介绍过啦，呢个大家好熟悉噶啦，系啊， 系啦，一个就叫去渍笔。其实呢两样嘢咧，对于咧去除食物嘅污渍喺啲衣物纤维上面咧，系的确几好用噶。嗱，好似我呢啲咧咁高机率会中招嘅人咧，我呢支笔基本上我个礼拜都用啊， 系 啊，真系啊，即系无论系食物嘅送汁啦，或者系咖啡啊，或者啲茶渍啦，都比较容易。 咁会唔会系一个恶性嘅循环？即系你有咗呢个法宝，然之后肆无忌惮咁样食嘢同埋饮嘢啦。 喂，同埋芭比，不如试埋我转头倒啲豉油落去睇下整唔整得甩啦。 白元浩，你 豉油如果甩到嘅，我即刻买十支。 喂嗱。即是红酒啊，常言道红酒先是最够极难甩的。 因为我见有些产品呢，它是专是放红酒即 是 放 呢啲笔。有的 有的。呢支得唔得 㗎？转头俾大家试下啦，搵佢。 我諗住搵你试下，你真係啊。你激到我嬲嬲地，你出去阵间指味道啊。我自己就冇试过话各样污渍，但都基本上是送渍、油渍同埋，其实我觉得油渍已经算难洗㗎啦。对于啲食物。 边个讲招渍？ 是我。 又 系。竟然将我嗰个。扎足嘅谂住二十秒嘅时候讲嗰个嘅攞出嚟，搞到而家冇得讲啦，好嘢， 系喎，唔好嘅，同你一齐抽波鞋啦 吓。唔紧要嘅，最紧要咧唔好拆走啲星迹就得啦。